物资，亦都摆放咗反修例相关嘅模型同埋贴纸，并披上旗帜，不时有市民聚集倾偈同埋高叫口号。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表示，共50名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国民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包括乘搭星期二航班回国的14名国民。之前一日由美国飞抵的航班中，机上大部分的危地马拉人都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危地马拉至今有256人感染，9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0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5蚊，跌2.6；腾讯控股408.4，跌1.2。中国平安78.65，升5仙；友邦保险72.85，升2.5；F 三星原油期3.92，跌2.6；汇丰控股40.55，升1.05；盈富基金24.6，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9，瑞士法郎8.009，澳元4.923，加元5.513，新西兰元4.669，欧元8.42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23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548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6.05美元，卖出167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中坏车啊，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嘅上桥位噶。咁另外，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对出啊，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出荃湾喺文化博物馆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啦。出翻去九龙上城门隧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料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码头噶，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另外补充翻港岛区的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都是车多，龙尾就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做乜又黑到咁紧要啊？ 同阳光玩游戏啊嘛！ 但系佢巴闭到就咁喺屋企都同阳光玩到个游戏。 你唔记得佢有广阔嘅天台咩？ 好犀利！ 你唔记得佢系同天台已经二合为一啦咩？ 我个天台系广阔嘅，但我个胸襟更广阔。 系、啊， 好睇妒忌啦。 但你究竟系点嘅？你真系特登将个头好似烤面包咁样咧，就系要晒到佢真系令立烂。 唔系啊，其实咧早两日咧嗰个紫外线指数系几高的， 系啊系冇错， 所以咧。佢咪趁住紫外線高，高啊，我就去啦咁樣。 唔係啊，咁我見到嘛，嗱，禮拜六、禮拜日，大家而家都應該盡量留喺屋企噶啦，係咪？見到好多唔同嘅報道，大美督又好啊，元朗又好啊，西貢又好啊，屯門邊度都好啦，周圍都係人。總之近郊外嘅地方就多人。咁我自己有個好嘅優勢嘅，就是、因為我屋企個大廈個天台可以大家一齊上去噶嘛，咁樣。咁我就自己同隔離嗰個就呢兩日，咁冇嘢又冇嘢做啫，扮去旅行咯，啲人揸住。几 好啊！ 上天台晒太阳。 喂，到时问题系佢个天台系即系冇人啦。佢即系虽然咧，佢话公用天台啦，但系佢其他邻居咧，通常都年纪比较大嘅， 即系掹唔到上去啦。 都系可以搭 lift 嘅，系不过顶楼系要掹多层。 唔系咯，你天台一定系噶嘛。 咁所以为到时佢两个咧就较为年轻，所以 有冇有攞晒啊？ 咁又唔得，隔離同大家見到噶嘛？ 咪塊面啫，塊面攞曬，即係除咗口罩。 哦，咁呢個攞曬我就可以做得到。咁周圍都真係冇人，咁空曠嘅地方， 咪就係咯 ，OK 噶。 佢爭在未有沙灘遮啊，跟住咧有時有啲喂葡萄咁樣喂落去嘅啫。 不過頭先你話咧碳啤酒咧，我有個即係非科學嘅觀察咧，唔知係咪真係準確咧？咁我樓下有嗰啲三色回收桶噶嘛。係。咁我而家呢排咧，我多咗個任務啊。 係。 因為姐姐即係翻咗鄉下之後咧，我老婆就打嘥咗呢个任务俾我， 你就蓝筷子黄铝罐啡胶樽啦。 系啦，如果你分唔到就你自己揀一个嚟跳落去啦，咁样系啦。咁我就攞住嗰啲咧，佢每日都要攞嗰啲即系唔同嘅胶啊、樽啊嗰啲攞晒落去咧。 回收 系啊，跟住我发嘅嗰个回收嗰个箱咧，你知唔知而家最热门爆到最劲系边嚿箱？ 系咪就系嗰个绿色嘅玻璃啊？ 绿色我唔记得咗，主要系玻璃樽咧。 绿色玻璃樽 爆到咧，我见到佢嗰个嘅爆嘅情况咧系。佢好似伸咗隻手出嚟打招呼咁樣， 打唔到。 係啊，佢直情係咧中間個窿咧已經係搭咗幾支啤酒樽伸出嚟 ，hello， 係同你 say hi 咁樣。咁我自己拎嘅時候咧，我都有兩罐啤酒罐，我都有兩罐啤酒罐喎。 哦， 我都已經係 咁你諗下啦，咁都好合理啊。因為 係我諗呢個就係 飲酒啊嘛，理應 係啊， 留喺屋企咁都想繼續翻平時嘅日常噶嘛。 冇錯冇錯。 上個禮拜我就咪讀咗一個報告，佢就係話咧喺屋企在家工作，係零食食多咗，啤酒飲多咗。 啤酒，所以呢個即係我呢個觀察咧，我懷疑可能大家望下自己個區嗰個三色回收箱咧。上门爆到七彩嘅，哇！啤酒樽，跟住我目测咧，有时偷睇嗰啲住客咧入 lift 嘅时候咧，佢哋成日一袋二袋咧，哇！好丰盛嘅，嗱，除咗仲有人掟下米之外咧， 只睇人哋嗰啲垃圾啊， 系啊， 唔系啊， 佢就咁，佢就咁拎入去，一齐入 lift， 系啊，我已经好融入噶啦，我呢几一个礼拜已经融入家中咧，我当自己系姐姐嘅啫，冇，我望啫，真系， 啲菲律宾姐姐自己喺度倾偈啊，你 一定有啦，即系近排买餸买成点啊， 系啦，咪跟佢买餸实冇死。好多人一代二代咧，其实全部都系好似 party 零食咁样噶，哇！不过真 系 好丰盛噶，所以我觉得应该呢个疫情之后咧，大家望下自己个肚啊，真系啊！ 嗱，我会觉得疫情过后会有两个极致嘅，一咧即系你会见到有啲人咧都真系哇胀咗，唔单止个肚胀，块面胀咧，有啲就会变得好 fit。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都话啦， 系啊系啊， 一啲嘅铺头咧就卖得好劲咧， 嗰啲运动铺咯， 系啊，加少少咁样，所以我喺天台度唔系净系晒嘅，我有跳绳，我有做运动咁样咧，我觉得我好似将个天台变成咗自己嘅 gym room 咁样啊！ 咁我都向大家招工啦。 你做咗啲咩咧？ 冇，其实我琴日喺节目度我都有同大家公布咗呢个好震撼消息噶啦。 你体重创咗新高？ 唔系，我即系行年四十有多咧， 系 第一次喺我人生字典里边出现咗两个字。 咩啊？肚腩 减肥啊！其实系异曲同工， 系啦，你都见到啊， 系啦，我见到，咦？点解会咁样嘅？ 你望下田啦，成件事冇事噶啦。 我唔可以，我哋唔可以同佢同流合污啊！你明唔明啊？ 你而家同咗格啫嘛，冇嘢噶。 即系你等于啊，我买开嗰只股票，我不嬲好好噶嘛，你唔能够话，唉，你望下回复，唔得，唔可以咁样俾噶。 唔准咁样 嘅。sorry， 啲人好心痛嘅， 系咯，即系唔准咁样，所以 你唔准咁啊。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即系担心紧啊。 请问你肥喺边？ 肚腩咯， 中年系咁噶啦，你唔明白啊？田，因为你咧童年已经开始发 了，系冇错，佢系 我明啊， 佢直情系嗰句广告嚟嘅，童年现在一般可爱。 系咯，我 f r 有時咧， 所以唔得，所以唔得啊！我呢度少少，我見到點解咁樣噶？哇！但我琴日都忍唔住，因為我老婆買咗一兜榴蓮翻嚟。 哦 ，OK。 同埋佢叫我買外賣嘅時候，我買咗炸雞。再买啤酒， 点解你咁样嘅？你放肆喎、啊！ 咁我话俾你知，你嚟紧只会每放月下，因为冇咗姐姐，平时屋企煮嘢食咧系会健康啲噶嘛。你而家买外卖炸鸡啦、 啊、 啤酒啦、个榴莲啦， 劲啊！ 我真系唯有讲声祝福你。 喂，我哋一齐检视啊！我又做翻运动啊！即刻。 我想话你火噶，你点会食榴莲？榴莲会令到个人好热。 所以咪有啤酒咯，番鬼佬凉茶压一压佢咯。 但系你又炸鸡、啊， 所以再饮多另外一支番鬼佬凉。 系咯，佢亦都饮埋中国嘅24味。 我哋一齐睇下疫情之后咧，我哋会唔会一齐经济反弹？我哋身形都反弹， 变晒大笨象啊！一大笨象。 我琴日去咗食一个点心自助餐， 哇！ 真系我琴晚嗰餐都冇食到。 其实你 OK 噶，因为过咗某个线嗰、那个界限之后咧， 咩啊？ 系啦，条界限街就冇咗。今朝翻到嚟，我哋希望同大家一齐，好似呢只歌咁样咧，火辣辣啊！因为都有26度啊，登陆个太阳啊！天堂了啊，登陆太阳啊！喂，以下咧，我想同大家咧玩一个咧侦探奇案啊，系、 啊啊、 我哋化身成为呢个咧少少嘅医学专家咁样咧，咁 啊医学又咁多， 系啦，医学专家嚟嗱，话说咁样嘅，咁咧佢喺内地咧有一个家庭，咁咧佢就去求医啦， 系， 哇唔舒服啊，唔舒服啊咁样，跟住医生就话点啊，你有觉得有咩事啊咁样，佢就话我咧呼吸困难啊，咁啊跟住 成个家庭都系啊， 系啊，成个家庭都系，咁咧就佢有两个人啦咁样，咁即系。 去求醫嘅時候，咁跟住佢就發現頭暈啦、冇曬力啦，咁然後咧即係咁我呢個時候好緊張啊嘛，佢就即刻 check 一 check 佢嗰啲即係咩 X 光啊、嗰啲掃描嗰啲啦，就發現咦大件事，咩事啊咩事啊？ 係你個肺， 係你個肺 係有啲頂住喎， 花咗，真係花咗， 即係花咗個肺好驚喎。 係啦，仲要係好似咧嗰種花法咧，係好似嗰啲即係玻璃咧，係有啲芒喺前面嗰啲咧，即係 隔咁樣 睇唔清楚嗰只玻璃啊，係嗰只玻璃窗嗰只咧， 磨砂玻璃 咁樣。咁啊睇到咧就係好準確你呢個名磨砂玻璃。 係啊。 咁跟住呢個就 蜘蛛網咁，我以為你一拳打到， 唔係 我都裂咗係啦。 係啦，咁呢個咪大件事咯？咁即係似咩咧？就係係 啦， 咪就係嗰個即係新肺炎嗰個特徵啊嘛。咁跟住佢哋本來就好驚啦，已經夠驚噶啦。咁佢即刻問佢就話：喂，你哋有冇去過咩地方？咁啊，梗係要問下佢哋啲旅遊外出史啊、旅遊史咩史？ 係啊。 點知佢話冇喎。佢話咧，佢由頭到尾咧，佢話起碼喺呢即係個零兩個月咧，佢哋淨係匿埋屋企嘅啫，淨係匿喺屋企嘅啫。好啦，咁神奇嘅地方就係點解佢淨係匿埋喺屋企，反而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似係係啦花費啦，點解花費不少咧？係啦，而佢再追問完之後咧，先發現哦，原來係因為咁樣。 阿古， 原來因為咁樣係啦。 嗱，成日都話咧，而家咧真係做多重功夫嘅。 係係。 因为佢而家可能冇乜点煮饭， 系 跟住咧成日外卖， 食好多炸鸡同埋啤酒，再加榴莲， 都唔关事，都唔会令到你肺花嘅。 系， 但系问题系你成日都经常接触到外界嘅嘢， 系， 跟住咧就带住翻屋企。但系当你处理呢啲外界嘅嘢入咗屋企嘅时候咧，你冇好好处理佢，咁跟住继而食嘢啦嘛，成日都话病从口入啊嘛，咁系咪经过咁样嚟中招咧？我唔知。 嗱，但系如果你由外卖进入屋企， 系啊系啊， 我就觉得咧，因为我觉得佢觉得好隐晦，即系我觉得嗰个。花咗嘅肺咧，系同呢一个新型嗰啲病毒系冇关系嘅，系啦，可能系另外一啲原因令到佢个肺花咗。 诶，晒完太阳醒咗， 系 暂时弯弯 都醒噶， 弯弯你啱咗，冇错。唔系佢首先可以揭中咗，就系佢首先其实佢冇中招嘅，但 系 个特征就好似。好啦，咁究竟点解咧？头先阿田嗰个方向咧，就系话因为觉得佢防备不周，即系污糟嘛， 系啊，啱啊， 啱啱相反。 哦， 如果我系话佢太干净咧？ 哦， 太干净， 入咗好多，即系嗰啲咩，我哋平时咪要用嗰啲咩漂白水啊，嗰样嘢嘅， 嗰啲清洁剂啊、消毒剂啊、杀菌嗰啲啊， 佢唔系冇好好咁样稀释啊，跟住就变咗日日自己间屋咧，好似一个嗰啲制毒工厂一样啊，哇吸啊，正啊，爽啊，即系嗰啲咁样啊，变咗。 我见得你阿杨子咧好嗨， 好自信啊，冇错， 我觉得系都啱啊，系啊，既然讲到佢太干净嘅话， 系啊，真系嗱，圣明王要咗个太阳啊，光合作用发挥咗功效， 有时晒太阳系啦， 你真系。一棵仙人掌一樣，我真係真係喎！但我覺得咧，呢個點解呢個 匪夷所思啊？乾淨一陣都唔掂當。 呢單案點解咁值得話俾大家聽咧？喂，警惕少少，調翻轉咧，如果你警惕太多咧，反而中招。佢話咧，呢一個嘅家庭咧，就因為佢哋好驚啊嘛，咁因為佢哋話要家居隔離，自己匿埋屋企度咧，好怕咧就中招。所以咧，第一咧冇出過去，第二咧佢就係、是。定时会喺屋企喷洒呢一个消毒液， 系啊，其实咧， 嗱你留意下系定时喎、 啊。 我想问下消毒液， 佢内地嘅意思即系我哋嗰啲咧， 即系边一种？因为我哋喂而家呢一排大家个个都变成咗呢啲卫生常识嘅专家啦， 系啊， 咁究竟一比九啊九啊， 系啊，火酒啊，定系乜嘢？ 定系嗰啲叫做清洁剂咧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又唔同漂白水喎、啊，清洁剂 呢度咧就有度 喷，我哋直播室有时都喷嗰只嘢，咁都系杀菌消毒。 我自己其实而家翻屋企都有噶，我都有支嘢咧喷下啲衫啊， 譬 如外套未必会日日洗啊嘛，我都有喷嘅。你讲我自己即刻好敏感啊， 唔使惊，因为咧真系你就算想中佢呢一招咧，你都好难中， 因为佢 嗰个消毒液咧系佢内地一个特产嚟嘅、 哦， 我哋香港我谂你想揾都揾唔到嘅。 咁、哦、我即刻大家可以安心少少。 咁但系。系啦，但系咧，起码佢嗰个嗰、那个叫特质咧，就系话佢当佢太过频密地去喷嗰啲嘢嘅时候咧， 可能四个钟头就一次，好似个 lift 嗰个。 哦，佢几乎系，因为佢话佢定时啊嘛，佢就好惊咧，佢几个钟就喷一次，几个钟就喷一次。咁同埋最惨系咩咧？佢话咧佢又冇好好稀释，即系就算你话内地特产嗰只都唔紧要啦，佢又冇好好稀释。 同埋如果喺咁样嘅环境，佢都唔会点样开窗、开门， 冇错， 真系闭空间啦，就自己研制做一个。 系啦，所以佢话咧，佢哋每一次咧就系闩晒啲房门啦。窗又唔開啦，咁然後就噴消毒液啦。咁咧佢話咧噴完之後咧，其實佢哋自己 feel 到嘅。佢話每次一消完毒咧。就头晕同埋冇力， 同埋哦， 系啦，咁但系跟住咧恶性循环，佢就觉得咦唔对路，系咪仲唔够干净咧？ 於是乎佢又繼續再嚟過啦、 哎， 又再翻。 錯曬啦，係唔啱嘅咁樣。 原來真係你冇得唔開槍啊！即、你諗下，就算香港咧，你話你對得嗰、那個即係濃度啊，你對稀咗咧、 嗯， 但你都要開槍㗎、 啊。係啊，你要散發翻㗎嘛？佢嘅理念就係焗住佢，即係好似嗰、那個曱甴噴霧嗰個嘢、 啊。其實係啊，變咗咁樣。 咁諗住咁樣就全部人，但係問題人哋曱甴噴霧嗰啲，你要離開間屋㗎嘛，唔係嗰個人要喺間屋裏邊一齊吸㗎嘛。係 啊， 我覺得呢個咧係提醒咗我㗎。我記得我有一次試過入一間餐廳，係即係疫情嘅初期嚟嘅啫。一入到去，我有啲節目度講，哇，聞到好大陣漂白水味啊！ 话医院味 咯，我自己会觉得咧， 惊惊地， 我觉得安全啊，因为肯定有清洁过啦。但其实我如果自己而家谂翻嘅话咧，其实好多嘅餐厅啊、食肆啊，佢哋都未必有好大个窗口啊，或者开大个门口，其实都系半密闭嘅空间嚟嘅。 不过算 有开冷气， 系好啲啦，有开冷气。 系啦，但其实大家都真系要小心，究竟你嗰啲消毒用品啊，点样用先至为之合理啊？ 同埋嗱，佢咧，你话佢净系头晕就小事咯，但系点解你会照到个肺花咗咧？ 因为长期吸入咯， 因为原来佢话咧呢种系叫做咧过敏性肺泡炎啊，即系嗱，你听过佢个名字都几恐怖噶。不过好在咧，佢话佢入翻医院之后咧，只要有医治咧，好得翻嘅。 咁、 okay. 就真系提醒大家啦，有啲嘢咩叫过犹不及咧？你话你咧咩都唔做咧，又系惨嘅。但如果你紧张到咧，定时定候，即系当咗自己系百货公司咁咧，四个钟喷一次，咁我谂你危险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两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曾经接待英国旅客的地勤人员。对于本港相隔大约十日之后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要做到长时间完全没有本地感染有难度，首要是要找出患者的紧密接触者。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现时仍然有新增本地个案，相信限聚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等的措施一定要延长，亦都难以估计合适的复课日期，认为最理想是28日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但如果一直只是得少量零星个案，没有大型社区爆发都可以接受。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中聯辦在本港除了聯絡角色，亦都代表中央政府，有需要的時候可以代表中央發言，發表意見並非干預，否則就沒有言論自由。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說，港澳辦改組之後，中聯辦主任成為港澳辦副主任，意味中聯辦有需要的時候可以代表中央發言，職能不受基本法22条限制，認為22条只是監管中聯辦的聯絡工作。他認為兩辦發聲不代表香港失去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認為港法太極端。不過，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說，在憲法和基本法內都沒有提及中聯辦對香港有監督權，形容有如全新的事物，質疑如果中聯辦並非按基本法22条成立，是不是代表它超然於本港法律。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港澳办和中联办为立法会内会情况发表意见，对象其实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说，建制派议员过往半年对内会瘫痪似乎并不关心，认为事不关己，令到中央和特区政府忧虑。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就认为汤家骅搞错事件，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汤家骅有这样的想法，说建制派一直是为事件拆局，多次表达意见。民建联议员蒋丽云就说，两办是向包括行会成员在内的全港市民发声，关注内会情况。加拿大发生当地30年以来最严重的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17人，包括一名女警，51岁枪手被警员击毙。 案发在东部新斯科舍省一个的小镇，历时12个钟头。凶徒在多个地点开火，警方在一间住宅内外发现多具遗体。警方说枪手一度乔装警员，驾驶的车辆看起来好像警车。警员在一个油站发现他，并将他击毙，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2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326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5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8，升4毫；阿里巴巴206.8，跌8毫；中国平安79.1，升5毫；F 三星原油期3.89，跌2.9毫；友邦保险72.65，升5仙；盈富基金24.7，升1.5毫；汇丰控股40.35，升8.5毫；国美零售8.6毫是升1.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1，日元107.78，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7，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5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9.92美元，卖出1,68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中线咧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咯，近住北角码头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火。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 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哎呀，女儿啊，你唔好咁懒啦。 妈咪啊，你俾我瞓多阵啦。 唔使翻学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电视啊。 吓？ 系睇电视特备节目，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啊！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嘅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佢做咗 Family Man 几日，我唔知佢享受乐在其中啊，定还是哎呀一日廿四小时真系唔够啊，唔够啊，点解我咁忙啊？点解咁多嘢做噶？我只手就嚟，哎呀 ，OK， 希望佢喺做呢个家徒细务嘅时候唔会再闪亲条腰啦，唔会再整亲只手啦，唔会再有其他病痛，希望。做家务都是做运动的，所以可以做多少少的，希望他不会激亲个老婆啦。可而家做紧 Family Man 的曾志豪啊， 我真的不讲由自可，其实真的做得几有成果噶。系啊，我觉得咧，短短呢一个星期咧，我已经系我真的当咗而家自己融入家中啦。系、啊，我可以同佢讲，咁我都系嚟自你同乡啦。系啊，反而咧，而家你即系所谓打小个，球场上面打小个，回归翻咧，即系你自己四人家庭呢个基本组合之后咧，咁你梗系好多嘢就要自己再行多步啦。反而吓、啊，真系咧落手落脚多咗，我哋关系近咗，哇，人又精神咗，仲生高咗添。哦 ，sorry， 唔系卖紧广告添。今日咧有一篇嘅文章咧几好嘅，登咗喺报纸度咧，一位学者咧佢就写咗句，佢就话啦：告别停学不停课。咁咩叫告别停学不停课咧？嗱，其实佢系一个咧少少要你反思嘅文章嚟噶，你唔使惊，我唔会读晒成篇出嚟嘅，因为咧咁长咧，我觉得佢净系问咗一个问题啫，佢就话：喂，老老实实啦，究竟而家咧我哋推行紧嘅停课不停学咧，系咪真系有效噶？大家當然知道係講緊咩啦，就係而家喂，因為大家即係疫情期間就冇得翻去學校嗰度啦，咁但係亦都唔想咧，大家咧就留喺屋企遊手好閒，所以大家就咧紛紛就話停學不停課，咁我哋就會點咧？用唔同嘅視像會議咧，就去叫大家上堂啦。但係講真，究竟嗰個成效又有幾顯著咧？你唔好講話嗰啲咩蝦碌啊、亂入鏡嗰啲嘢啦，你淨係由嗰個器材方面啊。咪已經出現過有嗰啲叫做數碼嘅貧窮嘅，有啲人就話：我點買電腦啊？屋企得一部，如果要買兩部咧，又唔知要爭呢樣啊，爭嗰樣啦。嗱，即係你已經有一啲周邊嘅嘢發生過，但更加重要係咩咧？即係其實咁樣上堂咧，係咪真係上咗堂嘅咧？定係只不過係咧喺形式上令到你停學不停課咧？我上個禮拜咧，其實我有見過有一啲即係做教育嘅嗰啲朋友咧，佢都同我講咗咧，原來有個現象好搞笑嘅，佢咧話。佢哋有一啲嘅學校咧，可能咧佢上嗰個視像教學係點樣上咧？你以為一班四十個就算數啦，原來唔係噶。佢話咧，佢會將一級裏邊幾班同學集埋一齊嚟上堂。嗱，你留意係一級幾班同學集埋一齊嚟上堂。咁然後咧，佢同我講咧就話咧，佢哋會有兩個老師咧就負責處理嘅。咁係點樣分工呢？原來嗰個一個老師咧就梗係負責講啦嚇，開咗個 mon， 佢就喺度講：，今日我哋教中文咁樣。咁另一個老師係做咩呢？原來咧佢就不停咧要轉嗰個顯示屏嗰一頁啊，因為一頁裝唔曬啦，佢要開到兩頁咧，佢不停喺度轉嚟轉去， 佢一望到咧有边个，譬如话熄咗个 cam 啊，即系代表个学生咧，可能系佢自己 off 咗 line 啊，或者佢突然间走咗神啊咩咧，佢就会通知佢嗰、那个诶嗰、那个家庭嘅家长咧，喂，陈师奶，你个仔咧而家唔专心啊咁样。咁佢形容出嚟咧，其实真系好似即系军训啦、啊，佢喺度检查紧咧大家个出席时间啊，睇下大家咧究竟即系集唔集中精神。咁但系你谂下啦，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有咩教育效果可言呢？即系嗱，当然你明啊，你话咁系咪好过乜都唔想啊？嗱，其实又唔系咁嘅。我觉得咧，今日呢一篇文章咧，许宝强嘅呢一篇文章咧，告别停学不停课咧，其实佢提出咗一个想象嘅空间咧。佢话喂，咁都要谂下噶，呢条桥系咪真系 work 先？其实定系只不过咧，大家就美其名聚喺度，纯粹就嗰一个钟头咧就上一堂，但其实无论系效率啊，成个教学方式咧都争好远嘅咁样。嗱，反而咧，即系佢就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咧，就系早几年啊，咪亦都有试过咧，因为有一啲社会运动咧，就系啲罢课嘅。咁嗰阵时咧，就有啲学生咧就话啦，罢课不罢学。咁然后咧系点嘅咧？如果你记得嗰个新闻咧，就系好积极嘅。当年咧，佢哋嗰个即系啲学生咧，就去晒嗰啲譬如天马公园啊嗰啲草地度咧，佢哋虽然唔翻学，但系佢哋就咧主动地去接收咧唔同嘅老师啊、学者啊，佢哋提出嚟嘅嗰个教学课程。嗱，而家唔系叫你咧翻去嗰个社会运动，只不过你望翻呢两单新闻咧，而家有边个上嗰个视像教学嘅时候系好积极嘅？耶、yeah, ，我要上啊，我要上啊！有边个唔系一路打机啊，一路托住个头咧？咁所以会唔会大家都要谂下，究竟呢一个视像教学，我哋玩咗几个月啦？其实我哋系咪真系做到停课不停学咧？如果真系做咗嘅话咧，即系做到嘅话，咁其实你都唔使翻学啦，你都唔使翻正常嘅学堂啦。咁会唔会有可能？有可能？可以想一下一些不同的方法，甚至乎喂不用再透过由学校提供这个课程，其实会不会呢真的有一些等你可以自学的好方法呢？嗱，我未想到好答案的，不过现在呢我都真的在家里多了时间嘛，那教个仔看下书啊，讲下古仔啊，其实都有机会呢可以给他学习到多些东西的。我给个节目预告你啊，今日的风之book呢，我就带了两本呢跟小朋友讲的书。你都会发觉其实咁样嘅学习咧都系有成果噶，因为嗰啲公仔书咧唔系净系得个玩噶，有学习意义噶。我哋晏啲同你一齐停课不停学，喺个风之book里边讲下书吓。风头火势，佢就应该喺屋企冇得停课不停学。因为他们是讲紧考试了，已经不是学习了，或者阿妈可以在这个时候学多两门手艺，啱噶啦。桂花田响应停课不停学，家长好快乐。 其实是的，即系喺佢屋企咧无所事事咧，我近排咧都即系都应该可以希望可以今日开始跟我阿妈喺屋企一起跳跳阿妈舞。 讲长舞啊，好啊，好啊，咦，你今日原来戴咗个粉红色口罩嘅、啊，我啱啱先望到啫、啊，你又响应潮流啊！ 世界上有钱人有好多，嗱，穷人亦都唔少。虽然咧，大家咧都生活喺地球村啊，咁啊，但系所拥有嘅物质啊，完全都相反啦。但系讲到病情，不论啊，你我他都有机会感染同埋面对死亡嘅，咁人人都会经历嘅。嗱，喺今天咧，疫情咧仍然喺度嘅处理当中啦，都可以睇到咧好多国家嘅领袖啦，如何面对啊？有人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但是有人呢，去放下手头工作，重操故业，走上前线呢去帮忙。更有皇室啦，输尊降贵去到医院帮手啊？点帮啊？系啊，因为佢哋知道、了解、明白前线医护咧正在咧疲于奔命啊，即系同病毒喺度打仗。知道咧所有医护咧都好辛劳啊，即系一日咧唔止翻 八个钟，系要可能翻十八个钟。所以咧，有26岁啊苏格兰冰壶选手，同埋咧佢咁啊写住啦，智商146嘅英格兰小姐，佢哋咧为咗抗疫咧，佢重返医护上前线去帮手。咁啊，就连咧瑞典嘅王妃咧，佢自己都自愿走到医院去做义工，希望咧舒缓医院咧喺照顾病人方面咧嘅庞大嘅工作量啊！哇！你有冇王妃咁走到去医院，有冇阻住人哋麻鬼烦噶？千祈就唔好咁小人之心吓，因为瑞典王妃咧，佢咧都正式接受3日嘅医务工作呢、这个短期训练噶。咁啊并唔系上前线照顾嗰啲肺炎病人嘅，一定唔系嘅。咁啊，但系其实医院里面仲有好多唔同嘅病情嘅病人需要照顾噶嘛。咁啊呢个瑞典王妃咧，佢同护士一样，都要扎翻起条辫，扎翻条马尾，跟住着翻工作服嘅。而佢主要工作咧系帮手消毒医院嘅器材，去厨房煮饭餐，同埋去打扫，仲有就系去清洁嘅医院啦。咁呢啲嘅平时嘅工作咧，咁佢都好多人手去做噶嘛。但系由于咧，即系好多前线嘅医护人员咧，佢哋忙于处理肺炎病人啦，其他工作系需要大量人手嘅帮忙嘅。咁啊，而家佢嘅斯德哥尔摩嘅医院咧，仲发布咗一个线上训练课程，希望咧多啲人参与。而家佢哋咧每个星期咧都有80个人咧上呢个堂之后咧，就去咗医院帮手啦。嗱，疫情未减退，全世界医护咧都为咗佢哋嘅市民咧尽心尽力，希望咧各地嘅政府咧唔好怠慢，要做到配合先至可以控制到疫情嘅。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啊！ 失去自己。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收音机，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我哋停课不停学，所有嘅听众们，上堂咯， 好有礼貌啊，呢、這个小同学， 系、哎、啊，早晨， 系啊， 真真假假都要有礼貌咧， 系啊，冇错，我哋今日咧，我哋呢个上堂咧，呢、這个游戏，我哋要玩一个咧。计数字嘅游戏啊！ 计数字嘅游戏，使死啦，使添啊！ 系啊， 我计数唔叻嘅喎。 但系我哋同 识使钱嘅啫喎， 计紧数 喎。系啊，我哋今次咧想同你哋一齐玩咧，中文里边都有得玩计数游戏嘅喎。 中文有得计数，你系啊？你玩我啊？ 我要同你哋两个玩咧，你哋识唔识得数笔画同埋揾部首噶？ 系啊，好难嘅呢啲事情。 数笔画唔到咯， 系啊， 即系好似数数目字咁啫嘛， 系噶， 都识数一二三四噶啦。你而家怀疑我数唔到笔画系嘛？ 哎呀，你知唔知笔画真系唔系咁易数噶？ 你真系以为自己好叻啊？ 系啊， 嗱， 我咩话我自己叻咯？ 我哋试下嗱，因为咧，我觉得呢个游戏都几好玩噶。我咧， 我哋可以一齐叫埋我哋听节目嗰啲听众自己一齐数下。 好啊，好啊，嗱，我咧我就会同你哋咧一齐咧攞几个唔同嘅中文字出嚟，你哋咧要斗快喎。起码肥妹仔同细眼仔要斗快，因为我有答案，我就冇办法参加啦。我系教师用书，我攞住个答案啊， 系啊， 咁你哋就要同识字 嘅， 系啊。我细个，我唔系我细个，我由细到而家，我都最中意攞住嗰本教师用书，觉得好有成就感噶啦。 爸爸买埋嗰啲答案俾我抄嘅， 系啊系啊， 咁 咪 识做功课。 但系你只眼都抄唔晒啦，咁细。 我只手写得快咪得咯，唔关只眼事嘅。 咁我哋试下咯， 好 唔好啊？嗱，因为呢排我打开报纸咧，我见到个个都讲咧基本法，基本法。 好啊， 我哋不如第一个字系个基字啊。 好啊， 有几多笔画？斗快吓！ 细眼仔， 细眼仔， 细眼仔画十一画。 我都系画十一画。 哦，细眼仔快啲、 啊， 细眼仔啱咗。有十一画， 因为有阵时咧数笔画咧，其实就算我咁聪明，同埋我爸爸咁有钱咧，我都会遇到啲问题嘅。就有阵时嗰啲咩一撇一勾嗰啲咧，究竟系一画定系两画咧？我去计嗰阵时，不过呢一个基本法个基字咧，就冇呢一啲咧比较容易跌落个陷阱嗰啲位置度。 系啊系啊，呢个就冇嘅。 系啊，呢个每一画都系一画咯。 好啦，请问佢系咩部首嘅？基本法个基字系咩部首嘅？ 我先，我讲先，肥妹仔。 斗快，你是但讲都得。 我都唔知 道。我唔识。我唔识啊！ 正所谓我哋平时有字读字，无字读边，不嬲咧，就算揾笔画都系噶。我自己觉得咧，一系就系土字部，因 为 咧个基本法个基字下边系做个土字， 系咯系咯系咯， 一系咧就系奇字部咯。其实有冇奇字部我都唔知。 不如我哋一人一个啊！你觉得系土定奇啊？ 我觉得系土，因为肯定有土字部起码。 我系奇啦，好唔好？ 好啦，咁你就自己奇。诶，你哋两个加埋咪奇土咯？ 系啊系啊系啊，奇土咪基咯。基督教个基督， 好叻啊！咁你祈祷咧就叫基督唔好怪你啦，你答错咗啦，系啊， 冇错，有冇错啊？ 细眼仔啱咗， 系 个土字部喎，真系。 我都唔 会讲 大话噶， 系啊， 我 真系 让佢啫嘛，我费事个个一样啦。 好啊，嗱，跟住呢个就好易啦，咁就基本法个本啦，几多画？ 五画。 哇！佢快过你、啊，佢今次快过你、啊， 因为我 头 先已 经 数咗， 第二个废花咗，你系咪头先准备咗啊？仔， 咁系咩部首啊？ 本字部，你咁叻，你答埋啊！我唔答啦，我就唔识答。 呢个本字本身咪个本字咯， 系木字部， 系啦， 冇本字部，但有木字部， 冇错啦，系啊。嗱，咁既然头先肥妹仔佢觉得咧，我会问完个机就问个本。他一定估我问个法的啦，我就不问啦，我等他我等他冇得啦。哇，好啊，最尾终极打大佬讲头发呢个都难的，因为我哋而家成日有禁聚令㗎嘛。 係。 个禁字几多话 禁字口。 斗快斗快。 十三。 哎呀。细眼仔呢 我都觉得是十三，不过俾佢。 係啦，係啱，係十三话嘅。咁係咩部首 你话咁叻。 咩部首？ 系啦， 佢上面做两个木字， 系啦，佢上面做两个木字嘅噃。 咁仲唔系个木字？ 下边咧就系、是、一个咧，警示嘅示，提示嘅示。 啊， 咁系咩部咧？ 木啊， 我觉得系小字部。 小字部， 字字系咪好似有个小字咁啊嘛？ 哎呀，唔系成日同你只眼一样噶， 系 咯。 唔 系 细眼仔嗰个小啊，小 头发 冇 个小字噶， 小头发个小啊。 小咩 嚟？小头发啊！你 系 咪小头发啊？ 系啊！好啦，咁我开估咯喎。 木啊木啊！ 答案系四字部嘅。 好嘢！ 系啊， 四字部噶。 系啊。 四字部仲有啲咩字啊？咁 四字部都有啲嘅喎，依家再俾你睇下有咩四字部啊？ 我想问四字部系咪 听过有呢个部首？ 有啊，真系有噶，系啊，有四字部。 不过系啊，真系比较难啲噶。 系啊。 好啦，咪林啦嗬。 系啦，好啦，咁最尾呢个真系劲啲嘞噃。 快咁咩呢个啊？ 呢、這个都难噶，我帮我俾多两个你先咯。头发个发， 头发个发， 头先你话噶嘛？几、多笔画？ 七百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啊！我话十五。 哇！佢抛离咗肥妹仔。十四画啊， 系啊， 好嘢，终于有一个系两个唔同答案噶啦，真系。 我唔知我做咁多笔画。 系啊，十五画。十五画， 哎呀，系喎，系喎， 系啊， 我头先画快咗啊， 因为你系咪 系啊？唔系咩部首啊？我真系唔知喎。 呢个咧，我谂下嗰个字典读，因为佢个部首咧， 系咪即系平时我哋咧都 佢都系用咗头发上半部分， 上面嗰边嗰个唔系字嚟噶，系咪啊？ 佢就当系一个部首喎， 系咯， 呢个部首， 部首啊，真系，系啊， 好多字都系呢一个噶， 系噶系噶， 嗰啲字咧都好多笔画，同埋好难读。 系啊，不过咁你就少见啲嘅，估唔到你都识系啦呢个字咯。 你同你冇关系咯， 系啦， 你哋两个玩啊。 系啊，但系咧，我哋所以要教啲小朋友咧，你要识查字典啦， 系啊， 你要识攞，你要识攞嗰啲部首出嚟玩啊，同埋最紧要识学嗰啲笔画啊。 系啊。 不过我哋今日好似咧，其实头发个发友嗰个咧，已经系一横一撇嗰个咧系连笔画嚟噶啦，佢已经唔算系咧当两个笔画噶啦。 知道啊，知道啊，所以去学习去。揾部首同埋写笔画咯。 好啊，你哋两个都成功咗啦。 周末喺白宫嘅记者会上话，收到嚟自金正恩一封好好嘅信。朝中社引述外务省话，无法得知特朗普所指嘅系唔系过往两位领袖之间嘅亲笔信来往，但近日北韩最高领导人冇写信俾美国总统。聲明又說，將具體分析美國領導人將毫無事實根據的內容透露給傳媒的意圖，並警告朝美領袖之間的關係不可以隨便拿來談論，更加不可以用作一己目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9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39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1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7.2跌4毫，中国平安79.15升5.5。F 三星原油期3.9跌2.8，盈富基金24.65升1毫，友邦保险72.6系冇起跌，汇丰控股40.3升8毫，国美零售8.6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4，瑞士法郎8.004，澳元4.918，加元5.509，新西兰元4.663，欧元8.41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5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9.57美元，卖出1,68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晴空夜中环，依家咁样夜老死好太阳眼镜， 睇唔掂啊！你喜爱夜蒲都已经算系咧耐咗噶啦， 咁咪就系咯，我配合你啫嘛。 我去视察下个环境，其实嗰件事系咁嘅，而家未有限聚令嘅，其实即系我哋三个之前都讲过啦，几认同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咧，真系早日全城全民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嘅话咧。可能短時間要犧牲下咧，係需要嘅。 大家忍耐下，係咪啊？係咯。 不過咧，當我去到嘅時候，我目測到嘅情況， 係 我有人著褸， 我見到啦，係啦， 我凍啫嘛，冇嘢噶。 亦都見到咧，有同嗰一啲咧，譬如開酒吧或者開餐廳嘅朋友傾過偈嘅話咧，我對於呢個限聚令嗰個問號，唔知點解咧，好似大富翁個機會咁樣咧，機會好大個問號出咗嚟啦。 咩啊？限聚令好簡單啫嘛，四個人咪四個人咯。 啊啊原答啦，理應係咁啊！仲有酒吧應該就唔可以開鋪做生意啦，係咪？之前都有好多嘅討論咧，就係話嗱，乜嘢叫做主要係賣酒，咁餐廳又點樣？我咪傾咗好耐啦，咁樣嘅。嗱，我去睇咧係咩事咧？係因為咧有一個咧就係開餐廳嘅朋友嚟嘅，咁其實佢就有多過一間餐廳咧，就喺中環啊、香港島咁樣啦。咁但其實而家嘅生意咧就係非常之暗淡，而佢嗰個餐廳咧唔係細嘅鋪頭嚟嘅，譬如我嗰日去咗咧，不落去咗啦，佢就有一半係餐廳，有一半係酒吧嘅地方。咁、酒吧嘅地方理應就唔可以開啦， 係啊，封咗 佢咯。係啦，咁另外餐廳嘅地方咧，因為佢個鋪頭都幾大噶，我諗佢你當四人台啦，本身都係擺四人台嘅，應該都有四五十張台，你當有四十張台啦，所以嗰、那個開支都大嘅。咁啊就打咗個電話嚟，即係唔係 make 咗個 message 就話啊有時間。嚟坐下，因為都生意好淡薄啊，咁、 okay, 樣，所以咧我就決定禮拜六咧就同我隔離嗰個咧食個早飯，諗住去五點去食飯， 促進下經濟， 係啦，促進下經濟，幫下朋友，但又唔會一個好多人嘅中途啊，李英咁樣。但當我去到呢個 SOHO 區嘅時候咧，見到啲嘅情況咧，啊，我都唔明白原來可以咁嘅喎。嗱，首先我係見到有好多酒吧係有營業嘅， 係。酒吧喎、 啊，系啊，酒吧 唔系话禁嘅咩？ 哦，佢可能系咪咁样啦？佢写到明就话咧，酒吧本日冇酒卖。 哦，只系卖水俾大家， 净系卖水啫，系咪咁样咧？ 咁但系问题系，咁佢原本嗰个酒吧系酒吧嘛？ 系， 咁人哋政府系禁系酒吧、 因为咁样嘅，有啲酒吧咧，佢有攞酒吧牌，又攞餐厅牌咧，佢个牌照唔同嘅、 如果佢有两者嘅咧，可能就 系 话冇营业喺酒嗰边， 全日斋卖菠萝包， 系咪应该系 OK 噶啦？ 啱，我见到有肠仔包， 佢喺酒吧度卖包啊？ 咩啊？ 酒吧度卖包啊？ 嗱，佢嗱，我唔知系咪卖包，因为。我是經過的、我平時有經過那些的酒吧的時候呢我冇當過佢係一間餐廳嘅，因為我唔首先我唔知佢有冇餐廳牌啦，我都唔噏佢個名定係乜嘢啦。 係啊，冇啊， 要多過一間房三，我都唔記得佢個名係咩名 字 去嘅啫。咁我咧就係見到佢哋嘅平時都係酒吧嚟嘅，但當日我經過咧就見到好多地方都照樣有開，晏晝五點零鐘嘅時間，好多人咧就照樣都係有酒精飲品飲緊。 OK， 但係同時間喺杯酒精 搓手液就係嘛？ 隔離咧啊，唔係飲得嘅，因為搓手液咧就唔飲得噶嘛，係、 okay, 咪？佢就有個麵包或者有個蛋撻之類嘅嘢喺度，就好似咧有售賣嘢食，咁同時間咧佢哋就售賣緊酒精飲品啦。呢个系我见到第一个嗱，我目测 呢条 系咪叫辣？ 我 谂 其实我 觉 得有少少噶，系啊， 因为讲真嗰啲嘅酒吧，我从来冇见过佢系有任何嘅嘢食卖嘅，最多可能系一包薯片嘅啫， okay, 即系好似嗰啲nuts 小食 咁样， 系 啦，花生嗰啲嘅啫。呢个我第一个见到噶啦。另外咧，跟住到我去到嗰间餐厅嗰度食饭坐低咧，就同个老板倾下偈嘅时候咧，佢系喊咁口嘅，因为佢话咧佢自己酒吧嗰边咧真系听收足规例就唔做嗰边嘅生意，因为佢觉得佢自己都想希望可以，虽然即系嗰个限聚令都 extend 过啦咁样，佢就话咧希望快啲短时间我都仲望到曙光。佢话咧其实同时间喺之前一日即系星期五咧，佢经过中环唔同嘅地方咧，有好多酒吧咧就照开门，但系咧就唔俾人哋入酒吧入边度饮，啲人攞咗个杯有品之后咧。就行咗出街度，其實佢話嗰啲乜嘢 social distance 啊，一點五米嘅距離啊，四個人啊，佢話根本就冇好似冇人遵守咁啦。有佢話 可能有你会话系咪好多都系外国人啊？佢话系有好多都系外国人，但系其实同时间都有好多系香港人。 喂，但外国人都要遵守噶，唔系佢冇礼貌噶。 佢纯粹想知道嗰个组成系咩人种多啲啫，系啦，就唔系话佢唔犯法。 人种都有嗰样嘢就系、是，原来亦都好似嗱，我听翻嚟啦，就是、有人咧就是、又系另外一条辣嗱，佢冇喺酒吧入边度做生意啊，但佢就卖咗酒之后咧，啲人咧就攞咗出条街度企，佢话譬如卑利街咁样啦，成条街一条大斜路嚟。由头到尾都算冇平时咁虚陷啦，但你都可以用鼎盛去形容嘅。 即系话个个唔喺嗰个酒吧里面坐或者企啦，就出晒去出面条街度，又唔属于佢哋嘅酒范围。咁佢喺度卖酒，佢卖出去拎出去外卖咁样。 啊，系啦，你可以 系咪咁讲啊？外卖酒啊，唔该。 系啦，因为呢个咧，其实之前咧嗰啲记者招待会，大家都会问呢、這个咩限酒令啊、禁醉令。啊，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尴尬位出咗嚟啊？咁好明显咧，因为嗰阵时甚至有记者朋友问过噶。咁如果有啲人咧去嗰啲便利店度 一样啫嘛， 买咗酒 跟住喺条街度饮又得唔得？咁好似咧疑似啦吓，有酒吧咧都攞紧呢条尴尬嘅罅咧，就照样就做到生意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究竟。警察有冇執法咧？我嗰日食嗰餐飯， 好敏感啊，真係。 因為其實得兩台人嘅啫，我話四十張台啦，所以其實咧又早啦，可能咁都唔多人嘅。但 keep on 咧都係有見到有警察係喺一路就喺即係中環啊、SOHO 區度巡邏嘅。咁我唔知佢係咪巡邏地經過啦，亦都見到有警車 哔步哔步鐘咁樣經過，去到一啲嘅餐廳啦或者酒吧嘅門口嗰度咧，就係、是、有慢駛嘅。咁我諗佢哋都係即係睇。 算是有望啦，即系真系巡逻噶啦。 我又见到有另外嘅情况，其实譬如有啲嘅地方咧，佢哋就系啲人就饮紧酒噶啦，都有食物摆喺度啦。咁你又当系餐厅咧，咪餐厅合法噶嘛，系咪？其实你明明见到嗰啲咧系六个人为一组嘅单位嚟噶，但佢哋嗰啲台点摆咧？即系嗰个有冇1.5米台同台之间？一定冇，只系嗰啲咧快餐店连锁式经营嗰啲快餐店咧，嗰啲台即系佢哋而家都有执到啲位置啦。 嗰啲好近嘅、哦， 系咁近，但系佢哋咧就变咗三个坐一边，三个坐一边，但系就六个就一齐倾偈，即系又系呢一啲少少嘅中间嘅 即系冇攞条尺去度啦。 啊，攞条尺去度就一定唔斗唔到噶啦，有1.5米嘅台同台咁样。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就做紧呢啲咁样嘅小型聚会，咁唔知系咪睇唔到定系点样？啊！不過嗰啲執法嘅程度，即係因為我嗰個餐廳朋友佢就話、 哦， 其實如果你不如大力啲，真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嗰啲人犯咗法嘅話，你真係唔好淨係捉一個半個啊，唔係要一個警戒嘅作用。 一視同仁啊嘛，成日都係咁講 噶。唔係嘅，而家你唔發覺咧、啊，我哋要接受香港有一個現實係咩咧？即係唔同地方嘅執法。嗰、那個程度係唔同嘅噃、 哦，即係唔同地區啊！你講緊 冇啊，我純粹話唔同地方咋，我都唔知佢以地區分啦、啊，定係咁啱以因為嗰間鋪頭犯咗啲咩事都唔知嘅，因為嗱、你又會見到有啲鋪頭係咁俾人哋入去掃啦，又要佢熄咗個爐啦，又要佢量體温啊，好多嘢搞嘅喎。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鋪頭可能好似阿祖目測嘅嗰啲嘅，目測都唔夠1.5米，但係又冇人去嘅喎。咁你唯有就 我都讲噶嘛，1.5米我系以几度尺啊嘛， 系咯， 低就1.5米啊嘛。 咁你就 1.5米啦，大佬。 你就唯有谂就系咁啱行过咯。 唔系啊，咁啱嗱， 嗰度就咁啱行过几次咯，唯有系咁嘅啫。 即系咁样，其实咧，阿祖睇到唔等于即系执法人员睇到噶嘛。咁可能当执法人员睇到佢哋咧，佢无端自己拉开， 唯有系 睇到。如果執法人员睇唔到嘅话，咁系咪我可以去做執法？ 唔得唔得，我哋一定系要话咧，佢系漏网之鱼嚟嘅啫。 唔系，我意思系话、即系佢要巡查时，可能佢巡查时，佢系自己自己拉开嗰张台，到咦吓執法人员走开，佢自己又合并翻埋去。 即刻咧，好似 你明唔明啊？ 即系伸长缩短，伸长缩短。 有人见过啊，即刻将个杯酒精咁样泼就抌倒咗去隔篱嗰啲咁样咧，半杯水咁样系嘛？ 咁可能系咯，咁可能阿祖，如果譬如阿祖。睇到嘅时候，執法人员又喺度同场喂，其实佢一定睇到，而佢唔執法就佢有问题啊嘛。 但我觉得而家咧，反而 未必系咯。 最大嗰个灰色地带就头先佢讲嗰啲酒吧。 嗯、 你话咧，当佢开咗铺头卖面包嗰啲嘅时候咧，咁可能佢系要大家谂一个问题就系、是。 咁咩叫酒吧即係營業或者禁止營業呢？ 因為佢哋之前有講過呢，就話呢你個主要嗰個收入啊，或者你係營運啊 ,sell 最大嘅係咩啊，你係賣酒最多嘅。咁計返個比例，咁樣你就屬於一間酒吧嘛。但佢哋而家就變咗咁樣，總之佢就擺啲嘢食喺你隔離，就當嗰樣嘢係我哋都係一間餐廳啊。 咩喎喎喎，即係市民呢有時都會混淆啊，即係話喂又話禁酒㗎，咁點解啲 其實唔係禁酒，係禁酒吧咋嘛。佢唔係禁酒㗎，因為如果反而你話第一次嗰個版本咧，如果禁酒令咧就得意喎。嗰間酒吧咧，只要佢唔賣酒咧，佢係可以繼續營業嘅。係 喎。 反而嗰陣時大家就會覺得咧有啲搞笑就係、是，咁如果佢賣汽水，然後大家都係隨住口罩飲汽水，咁咪冇分別咯。即係當日嗰個爭議係咁解啫嘛， 係 啊。 但係成件事就係想咧，大家即係人群聚集，你知。即係話噶嘛，飲多兩杯會容易有親密嘅行為，係 啊， 係 啊， 係 啊，同埋都會鬧事 嘅，係啊，所以未會危險咯。但係咁樣睇嘅話咧，即係好似大家又未必，即係法例就擺喺度啦。唔係話執法嘅人，我講緊咧，即係所有嘅酒吧嘅營運者，即係如果你都想即係，唉，嗰件事可以快啲解決嘅話咧，其實係咪大家要狠心啲？不過又明白嘅， 唔係佢 哋嘅生意又即係冇生意，佢哋又點生存？ 同埋咧，佢哋其實有一個思維咧，佢哋自己都解唔通啊，佢就。话如果我哋除口罩就代表危险嘅话咧，咁点解食肆系仍然可以继续营运啊嘛？ 因为你又真系要除咗口罩， 你都要 食嘢噶嘛？ 同埋你最少四个人一台啊嘛，可以即系最多可以四个人一台咧。其实对我谂对好多嗰啲朋友嚟讲咧，佢谂唔明嘅就系、是、其实条尺点画嘅咧？去到最尾就系唯有嗰条尺咧，就系话咁嗰啲系必要咯。即 系 饮酒就唔系必要，食嘢系必要，所以咧佢哋就愿意牺牲咯。咁嗱，佢而家咪配合你咯，我咪卖嘢食咯，佢咪卖包咯。即系 咁，如果餐厅唔可以卖酒咧？即嗰樣嘢嗱嗱食嘢係必須嘛，但係食飯嗰陣時 佢攞酒牌啊嘛，佢有酒牌啊嘛，嗰啲又唔關事噶嘛， 佢 係話 主要係食市行先， 食 酒 先啊嘛，輔助 嘅咁樣嘅話，佢就可能可以咧冚遮住咗啊，有啲可能嘅灰色嘅地帶啊，就唔會令到一啲嘅餐廳而家就變曬酒吧。咁你話你嗌一碟嘢食，跟住就有好多人可以不停咁樣飲酒嘅話，其實。咪一樣係 一條數㗎， 唔係啊！食市之前都話咯，如果你食緊嘢嘅時候咧，就可以唔戴口罩。但係佢理論上話你唔食嘢，你要戴口罩㗎嘛。係 啊 係 啊， 佢而家都係咁㗎嘛。但如果我係酒吧，我都會想㗎。咁你用呢條橋咪得咯。 唉，所以咧，你會見到 好多條罅仔就喺度食咗啦。 而家都放緊風㗎啦，嚇出嚟話俾大家知，可能有機會會繼續延長啊。咁但係如果繼續延長嘅話咧，啲酒吧又點樣可以生存到？又或者而家咧仲係少少偷住雞咁樣去營運嘅？酒吧、啊、你哋又可唔可以收翻嗰只鸡，收翻嗰只鸭咧？ 其实系啊，因为真系执法人员咧一嚟拉咧就拉噶啦，即系所以即系话封铺你又做又要惩罚噶啦，所以大家都唔好啦。 慢慢话痛， 唔好再唱嘅。 我心未痛。 我 未 听过，一个 acapella 嘅版本嚟噶。 呢个佢就叫做 beatbox 嘅 version 啊，系啊，郑敬基同埋黄雨希啊，佢哋呢一个嘅合体版嚟噶吓。咁啊，系啦，所以呢个别有番风味，酒杯敲钢琴， 系 啦，我慢慢话痛。 好啦，嗱，即系咧限聚令，头先我哋讲开限聚令啦，系。 我想埋唱啊嘛，谂住。 系啦，系啦，咁咧。又真係好多人呢就真係困喺屋企裏面呢，其實呢都幾影響情緒。不過呢就唉見仁見智啦吓，但係忍耐到就喺屋企啦，忍耐唔到嘅我都要出去下街望下嘢㗎，我都要聽下歌㗎，係咪先？ 梗係啦，梗係啦。 哎呀，屯門冇歌聽，我真係去搵下邊度有歌聽就去到邊度啦。 你講到屯門冇歌聽呢，好似歌聽 係 一個地方。 唔係，係冇歌聽係一個地方啊。有得跳舞，有得唱歌，冇歌聽。 係啦。 冇大郎个 friend 冇歌听啊！ 我以为你琴日去早两日去中环就系、是、走去中环睇大妈唱。 其实可能阿祖去咗， 我 话你听啫。 你又似你 见到咧，佢哋去咗蝴蝶湾，我都有睇到报道。 因为佢开头去咗中环先噶， 系啊， 先噶， 系啊， 蝴蝶湾可能都有嘅系嘛？ 因为我哋 一日有成200人啊， 劲啊， 收钱啊，拖手又几多钱啊， 劲啦、 啊， 所以咪话 有价格表噶。 系啊，嗱，先喺中环先嘅、 啊，真系先真系去 先敬罗衣后敬人，先去中环后蝴蝶。系啦， 中环啊，即系讲紧个码头嗰度啦，因为佢哋即系俾人禁咗之后咧，就转战中环啊嘛。可能咧，佢有时咧觉得嗨地，我就啊，不如去中环啦。有时唔系就可能去蝴蝶湾近近地咧咁样。系啊，但系依然咧，佢哋啲 fans 咧都有好多嘅。 系 咁，啲伯伯咧就真系咧搭两蚊车咧，就真系去到追到去中环去睇啊大妈唱歌， 系 啊跳舞咁样，睇得好开心之余咧， 你咪住先嗱，你唔好叫人哋大妈，可能人哋小姐嚟嘅啫。 小姐， 小姐又好似有另一个 meaning 嘅喎， 咪后生咯， 哦年轻， 哦后生， 少妇， 少 妇，好啦好啦，系啊睇少妇劲歌热舞啊，真系又好开心嘅咁样。但系突然间咧喺个中环码头咧有又系啊有警务人员咧就到场调查咯巡查咯，哎呀 多过四个人啦佢哋， 嗱嗱嗱呢个就真系啦，佢有佢讲，呢边又边捉。因为咧，话说咧，有啲 uncle 咧就话无情拉筋咧，俾阿 Sir 开咗罚单， 哦、 就话佢喂你吓、啊、聚埋一齐啊，咁跟住咧就开咗张罚单俾佢啦。但系嗰个叔叔话。喂，我嚟睇噶啫，我其实我远距离睇噶，肯定有1.5米距离，我冇聚集噶， 点解？ 系啦， 我远距离接触， 我远观噶，我睇山顶位噶，点解都有事？ 唔系即系好似捉棋咁啫嘛，关我咩事啫？你哋聚埋嚟啫嘛，而家 啱啊，咁真系口拗同鼻拗，咁佢好嬲猪话，喂，我哋真系嚟搵个娱乐啫，嚟搵无端罚我2000蚊，我都好吃力噶。 哦，冇错，咪最紧要系咩咧？你罚我2000蚊，手又冇得摸，腰又冇得掂。人哋摸手有20，摸腰就50。 喂，我哋唔得主张呢啲啊， 冇得主张添啊， 系啊， 免费啊，而家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两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曾经负责接待英国旅客的地勤人员。对于本港相隔大约10日之后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要做到长时间完全没有本地感染有难度，首要是要找出患者的紧密接触者。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现时仍然有新增本地个案，相信限聚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等的措施一定要延长，亦都难以估计合适的复课日期，认为最理想是28日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但如果一直只有少量零星的个案，没有大型社区爆发都可以接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中央政府有責任監督基本法的執行情況，而港澳辦和中聯辦正是中央政府負責港澳事務的代表。 谭耀宗话，两办获中央政府授权直接代表中央处理港澳事务，所以并非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而特区政府以往的讲法可能未必准确掌握内地的架构，话中联办既要执行中央政府指示，代表中央政府执行基本法，亦都要遵守本港法律，并非不受管束。他認為雖然基本法沒有列明，但兩辦既然代表中央政府，本港出現違反基本法的情況就要發聲，但並非是干預，希望借今次的事件清楚交代職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說，公務員需要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和培訓，期望今屆會期暑假結束之前，能夠就公務員入職時加設宣誓環節的事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羅志光出席立法會一個的委員會的時候又說，公務員選擇延遲退休的人數穩步上升，截至今年2月16日，總共有大約27400名公務員選擇延遲退休，佔整體合資格公務員大約一半。當中大約17200人是文職人員，10200人是紀律部隊人員。實政員卓田北辰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早前建議政府向願意減租的業主提供減稅的誘因，減輕商戶租金負擔，但局方以不足一成業主交稅為由未有接納。田北辰說，需要交稅的企業都是大地產商，雖然比例是少，但已經等同全港大部分商戶的業主，如果推行有關措施，相信可以減輕很多公司的負擔，批評局方的回應是離地和沒有智慧。對於立法會內會至今未能夠選出正副主席，田北辰批评是离谱，他说立法会两大功能是审议和立法，当中内会是立法的必经之路，但现时内会停摆，令到延长产假等重要的法案未能够提上大会审议，失去一半的功能，因此百分百反对公民党郭荣亨主持内会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4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45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元，升4毫；阿里巴巴207.4是跌2毫；中国平安79.2升6毫；F 三星原油期3.91跌2.7；盈富基金24.7是升1.5；友邦保险72.8升2毫；汇丰控股40.2升7毫；中芯国际15.54升5毫。美团点评101.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1，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7，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跌222点。港金现价报155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1.27美元，卖出16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a， 你公司做咗一段日子，你惯唔惯啊？ 阿 Mark 哥啊，都惯嘅，喺度做得好开心噶。 咁就好啦。嚟紧公司有个大嘅 project， 系帮电视台搞选美比赛噶。我同老细推荐咗俾你去 follow。 真噶？哎呀，多谢 Mark 哥啊！以后真系要多多向你学习啊！听啲同事讲咧，你系好人咧，好到个点咧，我都唔信噶。但我而家真系亲身感受到，多谢你， 好啦好啦， 多谢你。 走咗好多人嘅，系唔好谂咁实。 多谢。 电视台啱啱就出咗个入围名单。我觉得今届水准好似好过上一届， 系咩？哦，等我睇下。咦，呢、這个女仔唔熟口熟面嘅，系 Bitch？Bitch， 我望下。哦，呢、這个口大大、皮肤黑黑嘅佳丽，哦，系啊系啊，佢系澳洲翻嚟香港参选嘅，可能佢嗰边冇乜用太阳油嘅关系啦。佢系你朋友嚟嘅咩？ 曾经系好姊妹添。 哦 ，that's great。咁你咪可以当今次机会最后一嚿咯。 我都希望系啦。 咁就真系太好啦！下个星期公司就会安排我同你帮所有入围嘅佳丽会拍个人嘅宣传片。啊，不如咁样啦，你就同啲佳丽用视像会议逐个联络一下，话俾佢哋听要准备啲乜嘢。毕竟而家疫情严峻，都系用视像距离好啲嘅。 世界真系细，真系千谂万谂，我都谂唔到，我要同阿 Bitch 会喺呢个场合会重遇，点解要咁对我呢？唉，咁啱嘅 Bitch。 Oh no！ 乜系你啊？哎呀，你喺电视台度做乜嘢？Angela 系咪啊？你个名系咪啊？ 系啊。 不过我睇你嘅 样， 同你个身形嗰啲咧，我谂断估你唔会嚟，好似我咁样嚟选美啊话，你嚟追星啊？ 真系咁嘅。 嘛， 我入咗嚟咗间 PR 公司，听到嘛 ？PR 公司 ，PR 公司系啊。 PR 啊， 唔系 piano 啊，系 PR 啊。 哦。 嚟紧呢几个月。我会负责你哋嘅港姐嘅活动嘅。 哦，我真系估唔到啊！我哋呢啲选美活动由你跟，你呢啲咁嘅款都可以做 PR 啊？唔系啊吧？ 我都估唔到，冇身材又冇内涵嘅你都会嚟选港姐咯。哦，不过我都恭喜你 ，anyway，OK，、okay? 入围、哦，好巴闭啊！ 我抢咗你男朋友，我抢咗你男朋友，咁点咧？ 唉，真系啊！我都唔知道你想点啊，咁都有真系入围嘅，真系都唔知道你使咗几多钱啊！真系 ，你哋两个冇嘢啊嘛 吓，冇嘢冇嘢冇嘢， 冇嘢就好啦吓，就咁样嘅。因为我哋今届嘅主题咧就系永恒的友谊啊， 好好啊 ，Forever Friendship 好好 啊，系 啊，系啊，同我个人个主旋律好配合啊。 OK， 咁啊系好啦吓，因为你哋咧就要帮手拍一条宣传片嘅，咁啊七号 Bitch， 不如由你开始先好冇？ 梗系冇问题啦，我嚟得噶咯喎。 哦，你等等先，你要唔要化一化妆先噶？ 我化咗啦。 咁 ，sorry， 化咗。OK。 阿 Mark 系冇办法啦，佢系咁噶啦，系啦。 OK， 好。 你只眯住眼嚟睇佢啦。 好。 永恒的友谊啦，我嚟啦吓。Hell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 Bitch 啊。嗱，今次参选咧，我自己系本住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嘅心态，好好享受呢一个舞台噶。Friendship 呢啲嘢咧，对我嚟讲真系好紧要噶。如果女仔身边有个好嘅闺蜜，我自己觉得咧，搵个有个好嘅男朋友更加紧要，所以我一定唔会抢人哋男朋友噶。多谢。 岂有此理？呢、這个 Bitch 真系人前人后都系咁假嘅。令我最嬲嘅唔系佢啊，之后攞咗个嗰啲咩最爱佳丽受欢迎奖，而系当日我真系真心当过我，当我佢系我好姊妹噶嘛。佢而家竟然啊，我真系好嬲啊！ 不过起码有一样嘢咧 ，Angela 系做得好嘅。喂，见翻旧情敌，仲要安排埋一齐工作添，依然可以大大方方。 喂，各位巴打斯打，你哋又有冇试过重遇旧情敌嘅经验呢？嗱，成功做到活得比你好就梗係好啦，亦或係你最终都被激到爆血管呢？吓，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异人，然后痛苦被三角囚禁。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繁忙是因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痛心，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再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你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离去。 朋友，你寂寞吗？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好啦，呢、這个又系情敌的故事。 呢、這个系延续剧， 延续剧啊，不过 上个星期 系啊，总之就 只不过系讲紧啊，俾人抢完之后，吓竟然又遇翻。 是 真系系咪呢个世界咁细嘅？ 世界就咁细啦，咁样。 我睇到有一单咧，就有个新闻咧，情敌咧即 如果你遇到一個情敵，當然大埔俱樂部那些你明是 是 是是是很生氣的嘛，會是不是，但有沒有會用一種這樣的方法來還擊呢？啊，話說就是這樣的，這個真是真人真事啊，我們內地未有那些什麼 team mail 啊那些這樣的，今次的故事呢發生在他們的總裁那裡， okay， 即是那些網上購物那些，是 是他太太和一個疑似的第三者，話說就是這樣的，情敵出現咗咯，阿大婆阿原配究竟會點做咧？今次咧就係呢一位嘅阿 Tmail 啦，佢哋嗰個嘅總裁個太太啦，就喺呢個微博度咧留咗兩個 post，第一個 post 咧就直接係咁寫嘅，就係話，今次是我第一次亦都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哦， 如果你再来招惹我老公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老娘都不好惹的，希望你自重， 老娘 跟着呢就 tag 了一位疑似小三在这里，即其实某程度上是公开地对着这个情敌是男孩的， 哦， 还有名字， 但是一个 post 还不止，啊，因为可能呢就是那个情即是小三啦，即知道哇大婆来这样杀到过来了，他自己都害怕嘛，是不是，跟着呢所以就令到大婆有第二个 post， 他就说了，究竟是哪个将评论这件事删了他的，那我怎会知道你听不听到我讲嘢啊，小三跟着又 tag 了，啊，小三个名字在 这里， okay，所以呢就令到呢网上面呢就成为了这个微博的热搜榜，啊， 是啊， 这三个的关系就上了榜，啊，直情话 究竟哪个小三是哪个 是 怎样的呢， 他们说呢直情这件事根本就好像现实版现在最 hit 那套电视剧夫妻的世界一样，是 是是是，因为好像指名道姓来即是点名嘛， 是 啊， 是啊，会讲到来的嘛， 喂，梗系啦，佢系个总裁太太， 系 咪先？佢老公系咪先啊？ 所以 身份地位有钱有势， 所以我哋咧其实 黐埋你。 即系如果你讲话嗰套剧集咧，又讲开情敌咧，嗱，我哋可以咧将一个细节咧嚟攞出嚟咧。阿田虽然冇睇呢套戏咧，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大婆或者女人嘅角度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嗰个女人嘅心路历程系点样？嗱，好简单嘅啫，总之 我哋预翻一个钟头俾阿田。 唔系少嗱，系啦，佢个前提咧，总之就哦，个男人佢有老婆嘅。有埋仔，有埋个仔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出边有包二奶啦，有个后生啲嘅咁样，咁咧最紧要系咩咧？嗰，那个二奶咧，佢系知道嗰个就系佢老婆嚟嘅，佢，系知道嘅，系， 啊， 啦，咁啊佢就知道咗对方嘅存在啦。不过咧佢以为咧个老婆唔知道佢就 系 小三，因为佢谂住自己收得好密噶嘛。好啦，嗱，呢个第一个前提啦， 嗯， 好啦，跟住嗰个前提就要你解读一下啦。佢里边安排咗个剧情咧，就话呢个小三咧，佢又特登咧就制造好多见面嘅机会咧。 同边个见面啊？ 嗰，那个大婆，佢特登咧就踩场，因为佢个剧情里边就话个大婆系个医生嚟嘅，佢又特登咧， 即系成日扮病啦。 佢就系啦，佢就哦，我唔舒服，我要嚟睇咁样。咁即系嗱，你作为观众咧，你梗系会觉得喂啊，你明知自己抢人老公，虽然你觉得佢唔知道你嘅存在啫，咁但系。即系上得山多终遇虎啊嘛， 点解要咁样先？ 系啦，咁咧佢就有呢一幕嘅，就特登个情敌咧，其实就将自己摆咗一个险境咧，就对住个大婆嘅，咁啊当然就唇枪舌剑在所难免啦。你，哦，请问你作为 唇枪舌剑，即系话个大婆系知道呢？佢就系嗰个二奶， 大婆系知道嘅，不过佢就扮 扮 唔知。 唔系我意思，佢知道佢有二奶，但系 知道 系 佢 添， 系啦。咁但系而家问紧嘅就系， 啊， 你觉得个情敌系啦，冷静啲先。 太超，我见到佢 系啦，冷静啲先。我就想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啊，佢系嗰个小三嚟噶嘛？佢点解要特登将自己制造同情敌见面嘅机会咧？你觉得有咩原因喺度咧？ 就系佢唔怕丑咯，唔知诶，唔系唔怕丑，系系益咗佢，佢唔知丑咯。 佢唔知丑， 系啊， 就咁简单啫。 咁唔系，咁当然唔系唔知咁简单啦。佢净想挑人咯，话俾你听，你而家个老公喺嗰边，喺我度啊。 系 啊，你一系就同佢喺度倾谈，一系同佢讲话，你系放手。我啊， 但系佢又唔可以踢爆，因为咧佢要扮。对方唔知道自己存在啊！ 我觉得有阵时咧，小三咧，即有个心态就会系咧，即系佢就中意挑，唔系嗱，冷静啲先，佢中意 佢净系将所有咧闹人嘅时间堆晒出嚟就算数。 佢每都好似闹紧我咁，好似我系啱咁。 系啦，你再讲就专家，俾你睇。 sorry， 唔好意思， 系啦，唔系，但系应该有多啲原因嘅，我觉得。 佢凡事。 士咧都系中意挑战嗰条线啊嘛，唔系底线、啊，系嗰啲道德嘅唔同嘅线啊。如果唔系，佢都明明知道啊，呢、這个系有老婆嘅，我都要中埋去啊，嗰样嘢咁。 咁呢个就开咗个头啦。 觉得好玩啊，所以先至咧连哦呢、這个就系原配嘛，你就系大婆嘛，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嘛， 我要特登嚟 软弱。软弱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你将你嘅敌人啊，永远变成你嘅朋友，摆喺你隔篱，知道佢谂紧啲乜嘢嘅话咧，有啲人会觉得咁样先至系最安全噶嘛？ 定系会唔会系咧？好似嗰啲犯罪犯咁样咧？譬如我哋以前睇嗰啲港产片咩都好咧，譬如佢可能系策划咗个银行蟹劫案，又或者做咗啲咩大案咧？现场咪哇，通常啲警察拉晒封锁线噶嘛？佢就会喺个外围嗰度， 喺度观察啦， 喺度观察，跟住咧就听住啲人议论就话：，哇，黐线嘅边个做噶？点解咁大个爆炸都做出嚟？佢喺隔篱喺度笑笑口噬噬，又唔出声嘅。 即系心理病啊！ 但系就喺度享受紧咧，就系话。其实呢坛嘢我做嘅、 啊， 你哋个个都唔知道，我咧就想嚟观察一下你哋嘅反应。 跟住就话啦， 系啊， 咁大个，我系一个犯人，你哋竟然 都捉唔到我，仲可以享受。 系 啦、啊，我睇紧嗰一幕嘅时候，我谂紧啊，作为嗰个情敌， 好胜心、啊。 其实咧系啦，会唔会每一个情敌咧，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系话我好想咧赢你，赢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你都唔知道我存在，而且我仲可以咧喺你面前光明正大咁样咧，凹凹扬扬，甚至乎仲可以观察埋咧，就系、是。你睇你有两条皱纹嘅你， 我靓过你， 我靓你好多。哎呀，我真系唔明点解你老公咧会同你一齐嘅啫。 系啊， 系咪啊？所以嗰个情敌点解有呢一幕咧？ 系咪会攞满足感啊？叫做即系话。 我要问你哋女人啊，我就话。 我唔系嗰格，我鬼知啊！ 唔系啊， 哎呀，我点可以套落嗰度啊？ 明白明白， 系 啊， 咁衰 再有冇格咁样？ 系啊，你觉得系咪啊？ 我觉得系嘅， 系咯， 即系嗰啲即系小三分两种，一系咧要赢到尽，唔单止要得到个男人，仲要。得到埋個彩咁樣添嘅， 係啦， 有一啲咧就會係啊，我都覺得我自己啊，迫於無奈，我唔小心中個頭埋去，我覺得兩邊咧係拍得幾盡嘅，冇乜中間位嘅，我 係啊，咁同埋咧如果你講到話即係對情敵嘅嗰個應付方法咧，咁譬如劇裏邊咧又好得意喎，佢會嗰、那個大婆咧，佢又真係用咗一個。女人的智慧呢起码在这几集里面呢她没有立刻大吵大闹。 是。 她要忍住。 是的。 她还要给机会呢对方坦白一次的话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女人 是的。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即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如果面对情敌的时候。 我是大婆我没有做错我一来就拍了一张照片了是不 是那为什么要可以。 即是为什么还要忍 呢为什么还要忍这些事情发生那你就助长了这件事发生。 不是助长。 为什么不是助长 的 是没有错了。 是解决问题但不是每一个人解决问题都是反台的一来就 拍 了嘛。可以是沟通可以是了解跟着才去解决问题的嘛。 所以你要唱回那首爱国歌曲沉默不是懦弱是啦忍耐不是麻木不是啊即是你要有计谋嘛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将心比己倒返转你男人唔好成日都系讲个女人系小三男人都可以抢个女人嘅同个男人争嘅。咁又如何呢出现于喺你哋嘅身上面。 男人好少见系咪特登。 我有试过。 你有试过 有 真的不知丑的。他仲觉得自己是有那种 不是不自信 啊。但第一件事我那件事是我没有反台、 哦哦。 我都自己即吸啖气。 你是个情敌定是你是个大大。 我问啊那些就。 不是咯。 在什么位置都 是。被人抢被人抢。 你作为情敌就没得反台的嘛。 不是我那段时候我知道了的时候我第一件事都是吸啖气、 哦。他遇到情敌。 是、哦、啦。 又真的输给你的。 这样发生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哎、你看看。 我唔系一嚟就发脾气嘅， 吓，因为佢唔知道啊，仲喺度谂下点解我唔知 道啊，佢咁紧要嘅系咪？系啊， 系啦，识嬲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哋就 好大都落脚架， 系啦，我哋就陈列咗几种咧情敌相遇嘅方法，你系现实版啦，定系戏剧版咧吓？ 十六人死亡。南韩的疫情呈现下降的趋势，今个月九号开始连续五日单日新增四十宗以下，逐步降至最近三日都低过二十宗新增病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9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4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8，升2毫；阿里巴巴207.2，跌4毫；中国平安79.25，升6.5毫；盈富基金24.6，升5仙；F 三星原油期3.9，系跌2.8毫；友邦保险72.7，升1毫；汇丰控股40.15，升6.5毫。中芯国际15.54系升5毫，美团点评101.2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7，瑞士法郎8.005，澳元4.916，加元5.506，新西兰元4.668，欧元8.41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8。日经平均指数报19,701点，跌195点。港金现价报15,55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0.74美元，卖出1,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国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4月22号，世界地球日。每年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目的是想提醒每一位地球公民，人人都有责任为保护地球出一分力。要实践绿色生活，都不是想象中咁困难的。例如，要减少一次性垃圾、胶饮管、胶袋、竹筷子、发泡胶饭盒等，这些是随手可得的抛弃式用具，绝对是环境杀手。而饮用樽装水虽然是很方便，有些人甚至会将个胶樽重复使用，但是其实一个胶樽的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能源，造成更多碳排放，而回收都会带来很多污染，所以都是少用为妙的。大家还要养成用完电子设备要熄灯熄电掣的习惯，或者拔掉电源，既能悭电 亦都可以保护到自然资源。只要从细节做起，累积起来已经对环境保护有好大帮助噶啦。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十分啦，我哋再哇继续都系呢个气温同埋湿度，冇变过。 27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啦、桂花田啦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 系啊，不过嗰个紫外线咧就劲啲啦，红色嚟噶，去到 八啦，甚高啊， 甚高啦、大家要继续留意啦，可能你而家都可以咧柴定太阳又出街啦。 阿祖跟住做完节目收咗线之后，咪上去， 咪就上去咯， 第二轮咯。 系啊， 我撞到陈德信啊， 系啊， 佢都话咧，哇！你曬到啊咁樣，跟住我話做咩唔抵得咁樣？ 係啊，你邊度撞到陳德信啊？你 擔心你曬窿車咁？ 哦，之前係 我哋啊， 佢驚你烘窿麵包咁樣。喂，我想講一個咧，嗱，即係我哋不如講啲深奧啲嘅嘢啊。 哇， 係啊， 我哋唔識答噶咯喎。 唔緊要，頭先阿田 深奧呢兩個字已經好深。 阿田咁深奧嘅嗰個情敵題，佢都可以一輪嘴咧，將佢最熟悉嘅中文拋曬出嚟。 我依窒住口啊！係 啦，幾犀利啊！佢真 係 係啊，佢要加好多標點符號噶啦就。 嗱，深奧啊你。 深奥咧就系、是、你有冇谂过咧？你会唔会因为一啲突如其来嘅一啲嘅变化，可能扰乱咗咧你正常嘅生活秩序之后咧，你索性就会谂一谂，系、哦、其实咁样过生活都几好啊， 顺理成章啦，咁样 顺理成章，或者你以后都会改变咗噶啦，咁样。 其实呢一阵子因为疫情嘅关系，真系有谂过类似嘅问题。 系啦， 而家真系好似你咁讲。是会突然之间将你平时生活的节奏啦、方法啦、喜好啦，其实全部来了个大执位的嘛。 是啊，甚至乎呢，其实他某程度上呢，是他是被动地呢帮你主动去改变了的。 是。 因为平时可能呢，你这世你都不会觉得说我可以留在家做事啦，即是他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现在你被逼嘛。跟着可能你就会有一番的体会啦，咁样。嗱，我们具体讲下有啲咩事呢，即是你觉得究竟会不会因为这个疫症啊，或者之后呢，你希望呢種改變就 keep 住咁樣，即係轉落去咁樣， 即係好嘅。原來發現係有可以即係存在嘅咁樣。 嗱，例如大家都講咗咧，就係話自從人群聚集少咗之後咧，大自然嘅空間多翻好多出嚟，係啦。咁究竟有幾個美好咧？嗱，譬如其實每日都應該有好多例子嘅，不過咧呢個係咧對上嗰次咧，大家覺得比較明顯嘅有兩樣嘢。佢話咧，印度人終於可以用肉眼见到喜马拉雅山， 而好似上一次已经是30年之前啊嘛。 系啦，嗱，譬如你就咁听咧，我谂从来你系冇谂过印度人见唔见到喜马拉雅山。嗱，佢讲见到系讲肉眼，即系你话你行到山脚或者用相机唔知点样影嘅睇到啦。佢话就咁肉眼望唔望到咧？ 望到啦。 系啦，原来佢话咧系望唔到嘅。 即系原来系之前望到，但系而家唔系之前望到， 曾经望到过， 曾经30年前就望到过， 但系30年一路期间 呢30年都从来都冇见过， 因为佢哋发展得好快啊，发展得好快咧，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当年咁样咧，嗰啲工厂啊，嗰啲行先唔系商业行先噶嘛， 系啊， 所以佢哋多咗好多工厂咁嗰啲咩污染 落系啊， 又会走出嚟噶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即系科学家就简直系觉得奇迹啦，因为佢话哇，因为封城嘅关系咧，印度空气就大幅变好，因为冇晒嗰啲生产啦。咁佢哋咧就竟然可以喺肉眼见到，特别佢哋话咧喺印度西北部一个城市啊，唔识读佢名吓。佢哋话咧分享呢个喜马拉雅山嘅照片咧，佢话见到啊，佢话咧冇可能难以置信啊，隐约见到喜马拉雅山嘅轮廓啦，甚至乎见到咧积雪咧覆盖住佢嗰个山岭嘅线条啦。然后就话咧，即系嗰个阳光照射之下咧，神山啊出现咗啦。 哇！ 而相对咧就系佢哋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咧。头十个城市里面印度就独占7个。 哇！ 你谂下佢几毒啊？ 真系好毒， 即系我以为大陆添。 系啊， 系啊， 即系佢竟然系攞咗7个，然后佢就话因为一次意外封咗城之后咧，就俾大家见翻啦。 我见翻好耐冇见过，乜好耐冇见过啊？系喜马拉雅山咁啊！ 系啦，嗱，譬如呢度第一格啦，你觉得即系有冇可能会？令到当地嘅居民，即系我哋而家好主观愿望出发，会唔会因为咁样？你哋就会认为咧，我哋嘅生活不如应该改变一下啦。 除非 政府是很有那个叫做后盾资即是资源去支持他们啫。否则他们都要吃㗎。虽然我好开心经见好耐冇见嘅喜马拉雅山。但是我挨住个肚饿我啲仔呀女呀冇书读呀等等嘢其实可能都冇办法可以维持到。 但其实你一样可以搵食嘅。不过唔知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呢就会令大家諗就可唔可以一路搵食一路望到个山呢 即係可唔可以譬如你照样有工厂但係嗰啲嘅措施做得好啲 係啦 个污染咁多。 啦 我会话呢个係好理想嘅諗法实际上唔可以嘅。 所以就惨啦即係你话呢难得一次咁大嘅转变呢因为个转变真係大到呢其实你。 真係三十年冇见嘅嘢可以见得放。 同埋呢佢我觉得佢令到呢环保呢两个字呢唔係咁抽象因为以前呢你成日讲话环保呢好多人都话咩环保啫少个樽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佢譬如好具体话俾你听，环保系我肉眼见得座，见得翻座山。譬如佢另外一个咧，都系咁啱有印度嘅，嗰个环保代表咩咧？就系见得翻啲海龟生蛋。 哦，即系 话一只半只。系喎，呢个报道我睇到啊，那个数字系得人惊嘅。 唔系，佢每次海龟生蛋，佢都系一批批嘅。 系， 但系问题佢系咪去印度啫？ 佢已经好耐冇去过嗰个沙滩度。 系啦， 系啊， 系啦，系啦。 而且唔系一只海龟， 系有28万只海龟。 系啊， 系啊，仲要系咧，佢话呢啲原来系属于咧濒危嘅一种龟类嚟噶。嗰只龟嗰个读音咧，我又系都唔识啊，因为 将佢直接龟类啦咁。 系啊，直接将佢龟类就龟类啦，系啊。呢、这个叫做佢叫做揽唔知乜嘢龟噶， 得啦，由佢啦，系啊， 系啦，又应该唔系炒啦咁样。咁佢话，佢话咧，佢话原来呢 只龟啊， 系啊，佢话喺印度东岸咧有个沙滩。佢话咧，以前咧因为太多人嘅关系咧，就唔会有动物走上嚟嘅。佢话由于又系封城嘅关系啦， 系啦，冇人去咯。 一个礼拜里边咧，佢话咧有接近28万只呢啲濒危嘅雌性揽唔知咩龟咧，就上去真系集体就唔系揽炒啦，系揽生啊，上去一齐生蛋。 但系又匪夷所思，其实原来可能咧，即系如果你人性化啲，其实啲龟咧每一年佢都想翻嚟呢个滩。 系啦，冇错。 只不过喂，你太多人，我真系冇条路俾我行。 同埋佢 feel 到，即系岸上面有。冇人咧，佢完全知嘅真 系， 系啊， 我谂系海水嗰个质素都好有影响 啊，系咯系咯，即系可能佢每年都想嘅，结果终于佢等到啦，原来啲龟都等到翻嚟生蛋啦，嗬， 系啊， 呢一啲大阵仗啲嘅，即系海洋点样保育啊，嗰啲工厂啊，佢哋嘅排污系点样，嗰啲就会难改变啲，好似阿田咁样讲，佢哋都要食噶，咁工厂都要开翻噶，而家个个唔使翻工，所以先至冇嗰啲污染啫嘛，但我净系谂小嘅地方，我会尝试。我自己做不做到的例如去多人的地方我估我知道都会尝试戴口罩咯、 哦、 其实我自己都有朋友呢他们是长期每一天在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戴口罩的所以觉得那件事呢是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为什么我不敢做、啊、但以前我没有这个概念呢是直接会觉得唔使啊！哇，使唔使咁惊啊？嗰样嘢，但而家咁样去谂嘅时候，喂，起码呢几个月我戴咗口罩，除咗上个礼拜我有沙过一次声，其余之外，我真系 touch wood 我冇病过、 啊。呢、這个我都有体会啊！我上次嗱，我讲完之后，你哋唔准秒我嘴噶、啊。 你其实病少咗咁， 我唔系讲呢样。我上次 up 过一次呢个体会咧，你哋笑我，仲喺度话咧，人哋呃我讲大话氹我。 试下咧， 我又再讲咯。 我又笑你噶 咯。系啦，我真系发觉咧，戴咗口罩之后咧，分面啊， 系 滑咗啊。 因为、 啊、真 系真系遮多咗好多啲尘埃咧，譬如咧嗱， 我 前个鼻咧， 系啊， 你自己都滑咗啊， 我都觉得系啊， 定系你觉得我都系滑咗啊？ 我真系嗱，你一向咧，我你都匪夷所思嘅，因为你成日手长嘅手污糟邋遢，你揩块面咧，你都可以 keep 到咁好，呢个系我从来睇唔过眼。 佢讲到睇唔过眼啊， 因为真系 睇唔过眼， 真系我睇唔过眼， 咁污糟都冇事 啊，咁咧我自己啲皮肤其实唔好啊，但系我真系发现咧，近排虽然咧啲人咪话戴完口罩就会生好多 粒粒嘅，阿祖咪试过咯， 系啦， 我唔做啦，你哋两个继续自吹自擂， 自吹自擂， 呢个真系一个改变嚟噶，真系， 我唔系自吹自擂，我真系发现到，咦，点解毛孔收咗， 毛孔不入啊嘛，因为 系啊，真系冇， 佢遮住咗， 大咗啫嘛，因为我冇好到，我得我啲皮肤，所以咧我决定 反对你。譬如我今朝我一刷牙嘅时候，我望住我话，咦，我平时个鼻咧唔系靓仔就梗噶，但系以前个鼻咧好污糟噶嘛，你会觉得咧有啲黑头咧就。不好意思讲一句俾大家核突一阵，但今次我见到，咦，点解会冇嘅？ 系 冇乜，唔好话冇啊，咁啊太过分啦，冇乜嘅咁样。 咁我得一个理由，我又冇做 facial， 我又冇做，我又冇有 full mask， 咩都冇嘅，我连嗰啲咩 cream 都冇搽嘅，我唯一就系戴咗口罩啫嘛。 系啊， 我唯一就觉得可能系呢个咧。 转题目噶啦，其实已经唔 系呢个转变嚟噶嘛，即系 系啦。嗱，我想讲，讲完呢一句你又嬲噶啦，我话俾你。 哦，点解啊？你又嬲咩啊？ 我嬲啫， 系咩？ 我真系觉得嗱，阿田我就唔系得好明显嘅，豪仔我见到佢嘅皮肤质素系有明显转变。 系我本身个底好嘅， 咁你话就唔抵得？ 你又要咁样系咪啊？打爆个 mon 啊！一阵间我真系觉得佢个人嗰个精神状态啦，其实皮肤所有嘢反映噶嘛， 哦、 皮肤嘅状态、精神状态嗰样嘢系 upgrade 咗噶喎，直情。 即系戴咗口罩之后， 唔系因为你知唔知啊？佢长 底下咯，我唔知系咪净系戴口罩。 唔系噶，祖系相辅相成嘅，因为佢戴咗口罩，只手唔可以成日掂啲眼耳口鼻嘅啲位置咧。咁因为佢手长期污糟啊嘛，但系佢又唔会顾忌，所以佢之前咪成日病嘅，因为病从口入啊嘛。佢而家戴住口罩， 唔系啊， 系真系噶。 O K O K， 咁你应该要戴面罩。 我觉得咁， 起码呢几个月其实你除咗你嗰啲平时要自己每个礼拜都要维修啊，其他嗰啲咩伤风感冒啊，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谂下啦，如果豪仔因为咁样嘅病位， 都有变 戴咗口罩同埋做多咗嗰啲咧，即系点样照顾自己啊？保健嗰样嘢，佢个身体质素好咗嘅话，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最好嘅例子。 其实 你应该要继续保持住呢一样嘢咯。 同埋我有 即系疫情之下，你有改变到嘢咯。 第二个小转变咧，我都未有百分百信心，因为咧我到今时今日都冇得揸车住啊嘛，佢都仲未寄翻嚟。但系咧，我已经完全系适应咗咧，正常翻地咁样，咪上上落落咯，地铁啊、巴士转嚟转去咧。跟住头先同阿田讲咧，我都话仲有好处添啊，书又睇多咗，瞓觉又充足咗。因为成日都上瞌眼瞓咧，咁佢个车就有排都未开啊嘛。跟住我发觉，咦，原来咧整体嘅精神状态，哇，好咗啊！ 你知唔知仲有一样改变啊？ 系咩啊？ 冇咗架车咧，你因为架车你成日都会 系 赶啊嘛， 系啊， 因为你成日最 last minute 有车好快到嘅， 系啊系啊。 你而家咧系有充足嘅准备咧，系令到你人冇咁紧张。 啊系啊。 咁跟住咧，因应交通问题啦，咁样出边就 系 交通意外撞塞车咧，你无可避免噶嘛。 系啦系啦。 但系平时你系成日有恃住有架车可以 last minute， 佢肯借我喎， 系啊，佢唔使咁赶。讲嘅时候，你个人咪又系 relax 咗、轻松咗咯，所以你咪冇咁多病痛咯。 所以真系 系嘅，真系有改变。 头先我哋由咧大自然嘅改变，立下好似阿祖话斋，一个口罩令到你自己生活嘅变化咧。其实你真系唔好睇少，可能你可以自己都望一望咧， 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系啊， 人希望佢哋会咁做啊吓。真系去咗多啲 郊外嘅地方， 系啦。 即系嗱，呢个系一个几大嘅改变嚟嘅。譬如而家每逢礼拜六、礼拜日，我屋企出面嗰条路咧 系 上山嘅必经之路嚟嘅。咁佢哋，你真系会见到哇！好多人， 系啊系啊， 七倍喎， 系 讲个七倍真系 犀利喎， 唔 系犀利啊， 唔系讲笑啊， 系啊， 大家系咪可以 keep 得住啊？同大自然做朋友咯， 系啊。仲有一样就系咧，而家有啲人唔中意出去嘅，咁但系都喺屋企咧，真系太无所事事，多咗喺屋企做运 动 嗰阵战咧，其实都可以继续 keep 住嘅呢件事。 仲有 日日都有做啊，而家 仲有你话餐厅食肆咧，就算以后成个世界好翻晒咧，嗱，你问自己，你 系 个食客，你想唔想咧？ 坐疏啲， 坐疏啲啊！ 想 你会唔会想变翻以前咧？ 铺租唔变嘅话，佢哋冇得坐疏啲啊！ 但 系呢一年佢哋冇赚嘅钱，我仲要。 当然系啦，但系嗱，咁即系话，其实我哋系唔想变翻以前，定系我哋好想变翻以前咧？逼到死，水泄不通。 系啊。 你想边用先？真系， 我会话咁，我都要接受现实嘅。佢哋系要逼到死先至够生意做，但希望佢哋可以保持到而家嘅礼貌咯。 起码系咁样咯， 系 啊，啱啊，啱啊，系啊。 另外一个我觉得唔同咗咧，就大家喺屋企生活啊，嗰个习惯唔同咗。以前譬如我会话阿田，即系我讲紧你嗰个年龄啊，吓，即系五 边个年龄啊， 屈佢啊， 即系五十路啦，系嘛？ 系啦，佢哋有阵时对于科技啊嗰样嘢都仲会有啲抗拒。 哦，系。 如果你谂下，我真系要喂 download 边个 apps 有多啲气体啊？呢个几多钱啊？即系大家嗰个 点样开会啊？咁样 系啦， 系 啦，视像会议 啦，系啦，系啦， 睇一啲网上面嘅节目，唔系净系哦边一个大。大个嘅电视台执俾你睇， 唔系净系大台，系系系， 多咗选择嘅， 系啊， 原来有好多选择噶， 真系啊， 开始接受咯。 我嗰次咧，因为我妈都即系佢都要做运动啊嘛，但系唔可以下自己就系行山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话啦，我不如咁啦，我见佢一日咧就揸住嗰部细细嘅电话个 mon 嗰度对住喺度跳舞，咁我话不如咁啊，我帮你播个电视，佢话。 喂，可以驳落电视架咁样，系啦，咁跟住我就咪喺个电视嗰度同佢上网， 啱咯。 咁跟住我跟住话，跟住我琴日见到又跳。啊，都几好啊！ 你又一齐跳啊嘛， 咁咪又一齐 阿祖啊，听日有小确幸、啊，我哋系咪可以揾广播道大妈嚟帮我哋示范一下？就咁决定啦，你得嘅，你得嘅。 我 send 条片俾你，你哋教系啦， 或者你教我哋两个做，你会唔会觉得舒服啲？ 可能啊。 跟住我摸阿祖条腰，就攞50。 摸 块纸巾， 摸住你个膊头， 就攞20， 50肩啊。谁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流泪变做浮云，无当停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步近，靠梦想指引，浪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系何雁诗啊，给有梦想的人啊，我哋希望可以咧用呢个疫情啊，为你带嚟一啲转变啦吓，你自己咧从大到细咧都可以谂到嘅。头先讲开口罩咧，嗱。如果你自己冇心机呢，即係戴口罩嘅话呢，你要人逼嘅话呢，冇问题，返去祖国嗰度。 係佢可以逼你嘅。 佢可以逼你嘅，因为香港。 唔係因为唔係唔好似唔係到到国家或者地区呢係会硬性 规定。 市民规定一定要戴口罩嘛，因为佢哋都未有资源足够嘅资源。 係啦。譬如你就算香港呢，如果你唔係入餐厅，你搭地铁你唔戴口罩。 係 会俾人道德上会秒你嘴啫。但係个职员。系啦，但 系 个职员都唔会话唔俾你入闸噶嘛。咁但系佢话原来强国咧又唔同，佢哋就真系都有啲地方几严嘅。佢话咧 大陆啦，系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原来北京嘅地铁公司咧，同埋几个唔同嘅部门咧，联合咧开发咗一个咧 智能列车乘客服务系统。 系，呢个系统咧就系专捉你，如果冇人戴，有人冇戴口罩，系会嘟嘟嘟，系咪啊？ 系啦，嗱，佢系咁样嘅，佢有一个咧摄影镜头，其实都几惊嘅，即系天眼啦。佢系会咧可以望到车厢里边唔同乘客嘅样貌咧，包括。佢有冇戴口罩咧？ 系、哦， 佢唔系闭路电视，佢系用天眼去计算，人面辨识，即系佢话你有冇戴口罩啦？你有冇咧挥手求救？救命啊！救命啊！咁样，甚至乎咧有冇人咧晕低咗咁样啦？佢话咧佢用呢、這个即系天眼嘅系统咧，佢系可以睇得出噶。 系啊，即系你有冇需要啊？睇下你有冇病征啊？睇下系啦。 咁、哦、当然啦，你做其他嘢佢都会睇到啦。 啊，当然啦，系啊，为天眼啊嘛。 即系例如你瞓觉啦，系啦，你小心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两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曾经负责接待英国旅客的地勤人员。对于本港相隔大约10日之后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要做到长时间完全没有本地感染有难度，首要是要找出患者的紧密接触者。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现时仍然有新增本地个案，相信限聚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等的措施一定要延长，亦都难以估计合适复课日期。认为最理想是28日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但如果一直只是得零星的少量个案，没有大型社区爆发亦都可以接受。团结香港基金报告预测，未来5年私楼的供应量会继续在谷底徘徊，而未来4年公营房屋的供应量和长远房屋策略目标落差超过30%。基金会说，受建筑工程放缓影响，私楼供应去年已经出现断崖，只得大约14000个，少政府预测的30%。估计未来5年的落成量每年平均只系得大约16000个单位，展望2025至2029年土地供应会更加捉襟见肘。公营房屋方面，基金会预计未来4年落成量平均每年只系得大约20000个单位，过去7年冇一年达标，累计短缺82000个单位，相当于超过11个彩虹村。基金会建议政府应该尽力加快开拓新土地，包括大规模填海和改划土地，拆墙松绑，增加供应。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中央政府有责任监督基本法的执行情况，而港澳办和中联办正是中央政府负责港澳事务的代表。谭耀宗说，两办获中央政府授权直接代表中央处理港澳事务，所以并非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而特区政府以往的讲法可能未必准确地掌握内地的架构。说中联办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指示，代表中央政府执行基本法，亦都要遵守本港法律，并非不受管束。他认为，虽然基本法没有列明，但两办既然代表中央政府，本港出现违反基本法的情况就要发声，这样并非是干预，可以借今次的事件清楚交代职责。北韩否认领袖金正恩最近曾经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上周末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收到来自金正恩一封好好的信。朝中社引述外务省说，无法得知特朗普所指的是不是过往两位领袖之间的亲笔信来往，但近日北韩最高领导人没有写信给美国总统。声明又说，将会具体分析美国领导人将毫无事实根据的内容透露给传媒的意图，并警告朝美领袖之间的关系不可以随便拿来谈论，更加不可以用作一己目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9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49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8升2毫，阿里巴巴207.2跌4毫，中国平安79.25升6.5，盈富基金24.6升5仙 ，F 三星原油期3.9跌2.8，友邦保险72.65升5仙，汇丰控股40.1升6毫，中芯国际15.6升5.6。美团点评101.1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7，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4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5,55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1.63美元，卖出1,68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中六盟同事的同学，我是张 Sir 中学老师，祝各位考试顺顺利利，路路畅通，记住要注意饮食，作息定时，身体健康啊，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你哋唔可以濫用個電話咧，去交談唔同嘅商業情報嘅噃。 喂，講真啦，其實就真係豪姐嚟講咧，即疫情之後會唔會改變一啲你嘅生活？我諗呢個疫情咧，講咗我近10年嘅電話嘅總數啊， 係 日日揸住個電話3个钟做啲 你好耐都冇試過啦，係咯， 幾攰啊！ 一個月都講唔到3个钟嘅電話啦。 其實我哋都係嘅，好耐冇同人傾電話啦，而家 係咯，唉，真係，唉，原來講電話，唉，只分讀中學嗰陣時煲電話粥。係 啊，我等住你個電話 ，Honey， 真係。喂，喺介紹書之前咧，我覺得咧，我想將有個聽眾咧，send 咗一張圖俾我咧，我覺得幾有文采啊。其實佢個标题就话咧，疫情里边嘅对白，咁咧其实佢系识字嘅，咁咧佢中文嗰度咧，如果用普通话读咧，就会更加全神嘅咁样。咁如果你用广东话咧，其实都 get 到啲嘅。佢系咁样嘅，佢话隔离人权没了，因为即系话俾人哋限制自由啊嘛。 嗯， 不隔离人权没了， 嗯， 即系冇晒。咁如果你用普通话读，因为咧两个权同埋个全系同音嘅，人权没啦，人权没啦，咁啊一样啦。佢英文咧亦都有嘅。佢話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 嗯， 冇人權啊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因为 left 呢个本身就有即系左右嗰个意思。 系啦，冇错。 佢都话冇人剩翻啦， 冇人剩翻啦咁样。OK 啊，咁然后最尾佢话亦都奉劝一句就话咧，隔篱咧就 I see you。隔篱就我有机会见到你嘅，不隔篱就 ICU 咯。 系啊， 系啊，几好啊，真系啊！呢个文采唔错，真系好嗱。头先我都预告咗咧，《风头火势》已经预告咗一次咧。今日我介绍嗰两本书咧，系童书嚟嘅，小朋友睇嘅书嚟嘅啦。我俾你睇下个封面咧，有冇几可爱？ 咁啱啊，甜啦， 系啊， 字多啲图画系咪？ 系啊，但我觉得咧，童书里边，童书里边啲道理咧，我今日特登拣咧，我觉得咧，其实同大人咧都好有关系噶。 嗯， 同埋都几难做到噶。嗱，我先讲咧，第一本咧就叫做《中萝卜大菜》。哇，听个名字都温馨可爱啊，真系。 哦，即系嗰个嘅龟兔赛跑啲 friend 啊，系咪啊？有啲比赛喺度。 系啦，中萝卜大菜。 你都可以为。龟兔赛跑个 friend 嚟嘅， 啊唔系， 童话故事 系啦系啦。咁咧佢呢个种萝卜大菜，我觉得佢几有人性嘅考验噶。点解咧？好薄嘅啫呢本书。咁但系咧，图画又可爱啦。如果你真系停课期间咧，你有啲小朋友咧，即系几年班咧，都可以睇下嘅。咁佢个古仔系讲咩嘅咧？佢就话啦：，哇，一年一度咧，佢哋嘅四季农庄咧，佢哋就开始咧就有比赛咯。有啲咩比赛咧？就由呢个牛伯伯咧，哇，佢住啲名全部都系动物嚟噶嘛。牛伯伯咧就好努力咧，同大家讲啦：，嘿，我哋种红萝卜比赛开始咯！ 好啊，嚟啊嚟啊！ 系啦，咁啲小动物咧就全部嚟排队啦。咁佢哋点样种法咧？佢哋就由咧嗰个牛伯伯咧派嗰啲萝卜嘅幼苗，佢就由一棵小幼苗开始咧种个红萝卜出嚟。咁咧个嗱，你要开始留意个剧情咯。牛伯伯咧就提醒大家啦。呢个是小朋友的比赛，记住是小朋友的比赛，请家长不要代众。 哦， 系啦。 OK。 咁你话系咪好似我哋而家啲学校咧？ 系。 嗰棵咩？ 嗰棵小 小黄时咩？中花菊定咩？ 系啊，小花花啦。 小花咩？黄菊系啊，总之就种嗰棵花咧。 即系嗰粒豆咯。 嗰粒豆咧。 蚕豆咯。 系啦，咁其实老师都系叫大家喂，唔好搵阿爸阿妈帮手，但系阿爸阿妈点可以唔帮手咧？咁样好啦，咁个古仔继续嚟咯。佢咧就有三个主角出嚟啦，一个咧就系狐狸嚟嘅，狐狸就话啦：兔仔啊，虽然你好中意食红萝卜，但系我一定做得叻过你嘅。 系 系啦，咁跟住咧，仲有边几个主角咧？有红人仔啦，有松鼠啦，个个都话我叻，我叻，我叻。咁啊，兔仔咧佢就话得啦，得啦，你哋叻啦，咁啊，大家加油啦，咁样好啦。咁佢哋就翻去种啦，一个咧就话我要个盆咧就大啲，一个咧就话肥料落多啲，一个咧就个窿窿咧要挖得深啲，咁个萝卜先种得大只啲。咁啊，佢哋就每人都继续做呢啲动作啦。 嗯， 好啦，每一日每一日一路一路过去，咁佢哋真系自己种噶，阿爸阿妈真系冇帮手噶。好啦，然后终于咧，有一日咧，佢哋就可以收成啦，然后咧就可以掹个萝卜出嚟嘅时候咧，一掹，发现咩咧？ 萝卜唔系萝卜， 变咗萝卜丝酥。 嗱，唔系啊，呢个好紧要噶，呢个 萝卜唔系萝卜， 变咗乜嘢？ 变咗嗰啲 reddish 嗰啲叫做咩？ 唔系， 红葱头， 唔系。嗱，开头我咪话咧系红萝卜大比赛啊嘛， 系啊系啊， 佢变咗番薯， 佢变咗 白萝卜， 变咗白萝卜。 哎呀！ 好啦，我问你点做？ 白萝卜有颜色哦，有家长有颜色，有花橙色。 变咗白萝卜系啦。首先我哋先请主妇田介绍下红萝卜同白萝卜系唔同噶嘛？ 系啦，红萝卜咧就系 啊，同尖啲系嘛？ 系啦，同埋 同埋最紧要颜色 唔同啊嘛，橙色 系 咯，橙色同白色噶嘛。 系啦，傻仔即刻嚟。 你冇话你系傻仔喎， 我 话 你啊， 佢喺度谂好多细节，我咪颜色唔同咯。 好简单直接，我头先咪话由颜色咯， 系啦， 将佢由佢变咗白萝卜啊嘛， 系冇错， 将佢由翻橙色变为红萝卜， 系 咪咁？ 应唔应该咁做？ 唔应该，故事系咁样啊，梗 系 唔 系咯， 系啊， 系咯，应唔应该咁做？ 种过咩？你种唔切噶啦嘛，系咪？ 系啊，比赛嚟噶嘛， 难道我哋细个嗰阵时啊，老师会唔会俾啲豆你咧？你 蚕豆啦，系啊， 系佢嘅， 系 难道唔系你哋？自己買過嘅咩？ 係啦， 佢有曾經試過生長 嘅。係啦，咁跟住咧，係啦，好啦，劇情就話啦，紅人啊、豬仔啊、狐狸啊、松鼠啊，就連兔仔都係一掹出嚟就話，點解會係白蘿蔔嚟嘅？哎呀，點算好咧？咁樣，咁啊，真係咧， 人性考驗啦， 人性考驗啦。 我真係咁細個試探佢哋啊！ 嗱， 咁不如你试下圆埋佢啊！其实个古仔嚟到呢度咧，好接近尾声噶啦。你觉得个古仔系点样发展落去咧？ Okay, 有啲同学因为一比赛嚟噶嘛， 比赛嚟噶，冇错。 系 啦，有红鼠啊，唔系红鼠，红人啊，松鼠啊嗰啲，总之全部嚟晒啦。 简称叫做红鼠啦。 系啦，就应该有啲同学咧，佢哋因为讲紧家长唔准参与噶嘛， 冇错冇错。 有啲同学咧就好诚实嘅，咁啊爸爸妈妈咧从小教导咧唔可以讲大话嘅，错咗就要承认，咁或者同学面对佢。咁有啲就唔系啦，哇！唔得噶，佢明明错咗，我哋呃佢，有啲就游咗去橙色，其实呃咗佢，有啲净系 换咗佢， 唔系换咗佢啊， 直接买条红萝卜翻嚟， 系、哦、可以咁样，好啦，就系、是、咁样换咗佢啦，系啦。 我好认同我剪嘅谂法，但系咧，我觉得我延续落去，得一个同学系冇讲大话嘅啫，而本身佢明明对唔住，点解我中咗出 嚟？系啦系啦， 一个系 honest 嘅啫，但系呢一个咧，老师就去赞美佢，你先至系今次呢个萝卜比赛嘅大赢家。 冇错啦，其实好容易理解古仔嘅发展啦。 故事个套路都系咁样。 系啊，咁佢最尾就话啦，个个小朋友咧就喺度，你又有啲红点啦，嗰个咧又油颜色啦。呢、这个直情买过条新嘅添，咁咧佢哋就话啦，全部人都捧住条红萝卜，佢话咧得兔仔咧，就佢话咁都系我种噶，咁啊白色就白色，冇办法噶，佢就 我兔仔本身都中意食萝卜， 系啦， 红嘅白我都杀啦， 系啦，咁佢就唔理啦，佢就捧咗条白萝卜，咁然后当然个结局咧就好似头先阿祖所讲啦，佢话咧个个都好紧张啦，佢话牛伯伯边个系冠军啊，咁然后就话今次嘅冠军就系兔仔，跟住啲人就话佢白萝卜嚟嘅，系啦，佢话 都唔系萝卜， 喂，讲到明啊嘛，比赛要诚实，我当初咧其实我整蛊你哋嘅，我特登俾啲白萝卜嘅幼苗你哋，咁边个中到白萝卜嘅？边个先至系诚实啊嘛？系啦，咁嗱，佢个古仔就好简单咁讲完啦。但系我话咧，你如果摆落现实生活里边，嗱，有边个人可以喺嗰一刻忍受得住换萝卜嘅诱惑啦？又有边一个人咧？嗱，佢唔会将个错咧谂系人哋错噶嘛？佢会谂就系系咪我搞错咗啊？点解我会中咗个白萝卜？其实佢唔系特登想呃人噶，但系佢又唔知道原来系人哋错咧，佢就会话不如我改变翻佢啦。 亦都冇谂过人哋会出错咯，即系谂就系、是、我真系真系日日咁样淫水啊、灌溉啊、成日施肥啊， 我会去到呢啲状况，我就会谂系自己做错。 系咯，咪就系、是、咯，所以 我唔会有一个概念系谂，即系我当然我掉翻自己落去童话故事嘅世界入边度。我唔会想过要出猫咯，喺呢啲状况底下，我自己系买条红萝卜先，咁人哋唔知噶嘛，系咪先？佢仲要又大又粗嘅咁样，我谂我唔会有呢个 concept 噶。 系嗱，你呢个古仔咧，我觉得仲有咩你可以启发咧？就系、是、譬如你可以问个小朋友，或者你话大人。咁你会点做啊？如果你中到白萝卜嘅嗰一刻，有点解佢有冇一个选项咧？就会话。点解佢唔可以即刻拎个萝卜咧？即系投诉牛伯伯啊！喂，你做咩俾一啲萝卜苗我白色嘅？点解种出嚟 啊？我唔会系投诉咯，我会问佢咯，因为我觉得可能系咪中间会有问题，人哋唔系特登要扇我嘅，我会觉得系咁咯。我会问牛伯伯，咁点解我嗰个系白色嘅？系咪有啲咩问题咧？咁样咯。 系啦，嗱，仲有咩可以做咧？我又谂到第二个方向就 系、是。去問翻當事人咧，唔係真係唔係個個夠膽做，啊、會去咁做， 都冇錯。 佢只係可能會諗下有咩方法嚟掩飾佢嗰條蘿 蔔，就要諗去掩飾，其實係。更加多諗法喺入邊度嗰個， 係㗎。 俾你問翻即係，只不過阿媽俾錢你，跟住你就問翻阿媽，阿媽你俾啲錢唔夠喎。即係其實咁樣係簡單啲，而唔係我阿媽俾少咗錢我，跟住我就要諗咯，我點樣去補翻嗰個窿嗰樣嘢，去偷人哋啲錢啫。 因為你要面對同人溝通咧，係一件事嚟㗎嘛，你仲要質疑人哋，嗰明明係人哋俾咯，總之我㗎嘛。 問題 你仲要證明自己冇錯喎。係 啊，你仲要證明自己，複雜好多㗎。 即係如果你話用呢、這個現實嗰個關口去諗。可能人哋如果赖我咧， 系 咪你自己种错咗 啊, 啊？你自己种错，你自己种唔到个萝卜，屈我俾个白萝卜你。 我唔系屈，我就想问下点解？ 系啊， 我唔系话你有错啊，系啊，咁、啊、样、啊。 但系你唔知人哋对方点样去问你翻，即系或者质疑噶嘛，系咪先？ 所以我觉得嗱，你话如果呢本书咧俾小朋友睇咧就好简单嘅，你就记住教佢就诚实嘅重要。但系如果你去到大少少咧，即系我哋已经系大人咧，你就会谂啦，系诚实好重要，但系。会唔会有后果噶？即系你如果你质问佢，你都想你想问出个原因，喂，你错定我错啫？你装我弹弓定系我自己搞错咗咧？咁、可能你就会有好多呢啲问题啦， 争拗咯，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 大你质疑人哋咯， 系啦，其实大人仲有冇第二个方法处理咧？点解冇人谂过咧？就系、是、打电话问嘅，即系所谓问咧就话、是，喂，红人啊！ 你个萝卜咩色噶？我嗰个白色噶，喂，我又系白色喎、 啊。呢、這个咧正正就系因为大家比赛紧啊嘛。 系 你唔系话大家一齐一班，即系冇比赛嘅成分喺里边咧，应该就可以问翻隔篱同学。喂，阿小猪啊，你系咪种紧嗰条系白萝卜啊？即系你 唔系喎，嗱，睇下你同你嗰啲朋友有几 friend 底嘅啫。 但系大家比赛紧喎。 比赛嗰度咧，你都会问噶。喂，你嗰棵死咗未啊？喂，我棵死咗啦，即系大家都系会咁讲。 唔系有问，你全部都问阿祖，你有冇温书啊？哎呀，边有温一次啫，我温唔切 啦。唔系，所以咪话有几 friend 咯。人哋问我有冇温书，我永远都答真话噶。 系啊， 我冇温书啊，你冇噶啦，应该系嘛？冇 朋 友啊，咁 系啊嗱，所以嗱， 系咪隔篱嗰个会讲真话咧？又系一件事。 因为如果你知道大家嗱，因为佢仲有个情况就是，我问晒大家啦，阿红紧阿狐狸全部都中咗白萝卜咧。咁你起码知道唔系得我个出事啦、 啊， 咁到时会唔会我哋集体攞条白萝卜？喂，阿爸爸，系咪你搞错咗啊？嗱，佢哋又唔敢做、啊。 如果有一个系咁做咧，反而件事会好处理好多啦。 系噶， 系啊，因为 有人提出咗第一个，跟住其他就会跟。但我就觉得呢个就系最蠢噶咯。点解唔够胆要做第一个人啫？ 冇错， 系咪？即系凡事你一定要跟住去做嘅话，咁你咪慢咯。 唔系、啊，但系如果系识隔篱嗰个人，嗰、那个人系嗰啲心地唔好嘅，佢话唔系，我条系红萝卜。识 啲心地好噶啦。冇识啲心地唔好嘅人啊！ 嗱、啊，呢个第一本童书， 人生苦短啊！ 第一本童书， 系 啦，翻嚟再讲埋第二本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日可能都有人因为你而弹吉他噶。 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你一转你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举重。 创作平台平原习作，今年嘅新人 Michael C。受方大同和 John Mayer 的影响，吉他不离手的他出道之前已经写低30首的作品，而他自己第一首的派台歌当然亦是他的吉他手笔。作曲 Michael C， 填词崔维佳，编曲 Ariel 邝子乔 Michael C。 就算是风再大， 今集 Edward Chan 邝子乔 Ariel Live， 今年的新人单位之一，他的名字是 Michael C， 第一首作品《愚公》。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好啦，今日风之福咧就讲童话嘅书籍啊，俾啲小朋友睇嘅。但系其实你唔好以为太浅，一样可以几多讨论啊！头先我哋两个拍档 有啊， 系啊，好开心，系啦，好啦，嗱，而家第二本书啦， 我又变翻朋友啦， 系啦，又变翻朋友啦。嗱，第二本书啦，呢本书个名咧就叫做。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 一见就话啦，个名咁长唔记得咯。 系啊，咩你对我？ 咁你用英文咧就易啲嘅，佢个点题嘅就系 Jungle Bullies 啊。 哦 ，bullies 啊，系啊，咁即系话咧喺嗰个森林里边咧，就发生一啲欺凌嘅事件咁样，咁系啦嗱， 即系讲演觉得好似好啱大人睇咯， 系啊，嗱佢个 喺一个现实嘅社会冇俾人 bully， 系啊，嗱佢个副标题咧其实已经点出咗成本书讲咩噶啦，佢就写住当孩子被欺负，孩子父母同埋旁人可以怎么做？ 哇，我觉得呢本书好实用， 系咪啊？但系个封面就好正噶，一只大笨象对住一只马骝仔咯。系啦，就阿钱就对住我哋咯，而家就咁咧。佢里边个古仔点讲嘅咧？佢就话啦， 你形象化咗大象系欺负嗰啲马骝仔吓， 系啊个大份啊嘛， 唔一定噶。有阵时你谂下，如果现实生活嘅话，如果你生得大份嘅话，都系一样可以俾人哋 系啊。嗱， 系啊，所以咪系唔可以标签咗咯。 冇，你听下个古仔先。佢就话咧，哦，有一日咧，大笨象咧就行入一个好细嘅池塘度，佢想冲凉，但系咧池塘里边有边个已经喺度冲紧凉啊？是河马，其实两个都是田嚟嘅， 分身， 是河马嚟嘅。咁大笨象讲咩就话，河马同我走出个池塘度，我要自己一个人喺度冲凉。 咁河马点做咧？ 河马梗系走啦！ 你要行开，我要自己一个喺度冲凉。 系河马系走咗嘅， 河马系走嘅。 系啦，因为大笨象 系大份过佢， 大份好多嘅。系啦， 我从细都未大份过， 系啦， 可以带到人走。 冇错 ，Elephant 系我都系大份啊。 系啦，所以咧就企喺度嘅桂花田赶走咗瞓喺度嘅桂花田，系啦，赶走咗佢。咁啊，河马就走啦。咁啊，离开祠堂嘅时候行下行下，佢喺路边见到边个啊？ 马骝 仔 唔系。在河马行下咧，就见到狮子、 哦。哦 okay、 狮子咧就喺地下度瞓觉、哦。咁河马点做咧？佢又其实狮子都系桂花田嚟嘅，系啦。 我讲啦，狮子，我大救过你，我而家要霸晒呢度嚟瞓觉。咁样 冇错啦，做得好好。 但系狮子明明系 Lion King 嚟 嘅。唔系啊，河马因为咧刀枪不入嘅，咬唔甩噶，嗰啲唔系咬唔入噶，唔系咬唔甩。咁所以咧， 都可以食住只狮子嘅。 系啦，佢咧就河马咧就拱走咗只狮子啦。咁呢如此类推啦，狮子呢就走啦，行多半就见到咩呢，见到隻猎豹。 哦。 係啦，咁狮子点做啊？ 但係猎豹跑得好快㗎喎。 我 係 佢嘅话，我试下打个交先啦。 係喎。 我都係咁话。 係喎。 咁狮子行过去同个豹讲话叫佢行开，我觉得佢狮子唔係阿豹会唔理佢囉。 阿豹，但好可惜呢个童话故事里面嘅猎豹呢都係唔够狮子打嘅。 同埋呢个豹系姓傻。 係啦，傻豹。係啦。咁於是乎佢就唯有又匿埋啦，佢又走咗去树上面啦，只狮子就赶走咗只豹。豹上咗树上面见到边个呢？见到马骝仔喎。 系 啦，咁点样啊？ 咁马骝就 梗系拱开佢啦，好啦，然后故事就发展嚟到呢度啦。马骝仔咧就走去搵妈妈，我妈妈炮虾我啊，唔俾我喺棵树度啊，咁样。 佢真系食咗炮子弹啦。 系啦，佢本身系炮嚟噶啦，已经。咁啊，猴妈妈同佢讲咩咧？佢就开始要趁嗰啲咧，讲道理嘅音乐啦。 系。 叮叮叮，宝贝啊，你一定要勇敢对抗呢一种欺凌嘅行为。 你冇理由因为炮。佢系叫你赶走你，你就走噶嘛？ 你应该话俾炮听，炮啊！其实树枝上面空间好大噶，我哋两个一齐唞凉系冇问题 嘅，可以共存嘅。 系啦，咁但马骝仔就话，但系佢好大只啊，好似阿田咁，点算啊？咁啦，我同你一齐去搵佢。 哦， 咁然后个古仔咧， 佢拖阿妈喎。 系啦，就由 即系啲僆仔唔够咧嘅时候咧，就去告发俾佢妈妈听咯。 系啦， 咁啊，搵校长咯。 猴妈妈咧就带住猴子咧，就一齐同炮讲啦。咁啊。重复翻嗰个对白啦，喂，你唔可以咁样噶，其实棵树咧可以俾你哋两个一齐噶，不如我哋做朋友啦咁样。咁炮听唔听咧？炮系听嘅，然后炮咧， 渣嘅， 系啦，炮系听嘅。咁跟住 你礼让你话你渣， 系啦。咁个古仔跟住会点发展 咧？咁跟住咧就炮咧就同埋阿炮诶马骝妈妈同埋马骝仔就搵狮子啦， 系啦，冇错。 狮子加埋阿炮咧，咁越嚟越多人咧，佢最终咧就成班森林嘅动物咧就去搵大笨象， 系啦，冇错啦。佢哋就咧将头先个次序咧就倒转翻，咁就一齐嚟到之后咧就同大笨象讲：喂，咁啊好多人噶嘛，喂，你哋唔可以咁样。个大笨象 一齐群一齐 系啦， 就系系咪最终 系啦？你可以将我哋当成朋友，我哋一齐用呢个池塘游水啦，好唔好啊？咁样咁，然后咧咁个故事梗系大笨象话好，我哋一齐游水啦，咁样咁，然后咧就快快乐乐咧，咁样就一齐咧好开心咧喺个池塘里边咧一齐去游水啦。好啦，咁小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个故仔有冇实用性？ 我觉得有，但系如果我系嗰个马骝妈妈咧。第一步我未必会咁样教个小朋友。 点解啊？ 因为好似咧，嗱，即系而家就系佢个仔俾人哋 bully 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跟住其实你要同翻嗰个恶霸去讲道理嘅话咧，我只不过系担心即系嗰个小朋友有冇呢个能力可以处理。 所以佢咪带埋妈妈去咯？ 系啊， 佢带埋妈妈去噶，佢唔会。 妈妈话拉住佢去。 系啦，冇错。 有时咧。小朋友，我如果真系讲紧小朋友嘅世界，有阵时未必真系哦。咁下一次点样 bully 啦？有啲乜嘢啊？你咪带埋你阿妈出嚟咯，你跟住你阿妈噶嘛？即系嗰样嘢好似系。我觉得咁样未必系唯一嘅方法。 嗱，我明白，但系问题都要睇下佢咩，你咩岁数咯。咁即系你话去到 三岁咁样，中六梗系唔得啦。 系啦，你中六你带埋阿妈咁咪得，唔好 真系俾人笑一世。 咁咪系咯。 阿田唔好帮个仔出头。 系，但系佢马骝仔啊嘛，佢马骝仔嚟。 系啦，佢系马骝仔，佢系俾小朋友睇嘅。我相信都系喺初小以下嗰啲咧。咁呢个系合理嘅。 同埋你哋讲得啱。嗱，佢系马骝仔先搵埋妈妈啫。炮就炮小子，佢冇搵埋炮妈嘅。 O K。 狮子佢都冇再揾阿河东狮出嚟嘅， 所以自己解决到啦。 自己解决过 啦，所以系马骝仔，因为佢最细嗰个。 系啦，呢个固然系一个啦。咁当然第二个咧，好现实嘅地方就系、是，其实佢真系话俾你听，当你俾人恰嘅时候咧，你唔敢反抗，你会恰第二啲人咯。 其实呢个就系最、 啊、 最现实噶。 突然之间变咗嗰啲咧恐怖童话。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好写实咧，佢冇回避呢个问题咧、 啊， 就系、是、嗱大笨象虾河马， 系 河马俾人虾完之后咧，你以为佢会觉得虾人系唔啱咧？哦 ，sorry。佢会谂边个可以俾我虾咧？佢又真系虾狮子，系咪啊？真系、 啊，我觉得你可能讲得好啱，但我从来冇试过虾其他人。可能因为我已经系最细粒。 系啊，你系滑蛋啊嘛，所以你冇虾人。 唔系噶，阿祖咪成日都话佢开会好恶噶嘛。 系啊， 系啊，你嗰时其实啲人都觉得俾你 bully 紧噶。 会唔会？ 梗系会啦，虾人嗰 个 仲要唔觉自己虾紧噶，梗系会啦。我哋成日以泪水洗面噶， 系啦， 系啊，真系。 手几苦啊！ 我开会嗰阵时，同我做节目嗰把声，同埋个样都真系唔一样。 咪系咯，即系嗰个咩叫工作声啊？咁所以你话呢个古仔咧，我觉得佢比较写实咧，就系佢真系讲咗咧嗰个所谓欺凌嘅连锁反应咧，就系原来你会一级级欺凌落去噶，而且咧 都算 系啦，同埋佢唔会断噶，直至你所谓咧反击。因为如果你继续落去咧，马骝仔咪虾边个咧？虾蝴蝶啊，虾蜜蜂啊，虾蜗牛啊， 就虾蜜 瓜， 虾蜜瓜，虾蚂蚁嗰啲真系好惨噶啦，真系。 系啊，虾蜜瓜咯， 添啊，仲要 虾蜜瓜咯。呢次我赞佢，咩去到咁嘅啫，真系。 佢中意呢本，我觉得呢本好实。 佢就唯有要你所谓反击翻去，你先可以停咗个欺凌嘅链锁链咯。 但系咁样，我又睇到另一件事，就系话咧，原来系有群众压力噶噃。 啊，有嘅， 你系可以联群到其他人，跟住可以 系啊，嗱，所以两本童书，希望大人都可以好好睇下啦，听日见， 拜拜。